在星期一参加女子200米的齐哈努斯卡娅表示，她没有计划返回白俄罗斯。她说已经寻求日本警方保护。白俄罗斯奥委会在早前的声明表示，根据医生评估她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之后，教练团队认为齐哈努斯卡娅应该退出奥运。较早前齐马努斯卡娅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发布影片，声称由于部分队友药物检测不足，未取得资格参加4x400米接力。他不擅长这个项目，但是在不知情之下被教练安排参加4x400接力。天气方面，本港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暴风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武风能见到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现在来到就是6:08，今天就是2021年的8月2号，星期一来的，都说这么快，8月已经来到了。 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 来到就是星期一的早上，希望大家在星期六日的时间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是不是？即天气都算不错，即原本还想着它会倾盆大雨，不过都没什么落雨，可能有些朋友都多了又做户外活动了，叫做轻松了，又多了两日的假期，原本屈在家嘛，是不是？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 星期一，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有白元浩陪住你。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日当我们打开电视听收音机或者翻开报章的时候，都会见到很多有关于奥运的消息，很多都是非常励志的。纵然金牌都只系得一个，其他嘅可能系银牌、铜牌，甚至乎咧得唔到奖项。但我发觉咧，实在有太多运动员嘅故事，佢哋都系象征住每一个人咧，佢哋都有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可能有啲运动员佢喺前嗰一两届咧，都系失手或者做得唔系咁好。但你发觉今届，佢嘅成绩又真系可以突飞猛进。可能有啲叫做存有侥幸心态嘅观众就会觉得，切呢啲时来运到啦，台上一分钟嘅台下十年功，人哋几多嘅努力，我哋又点会知道呢？能够企得喺呢一个台上边嘅，咁啊都绝非泛泛之辈，总系曾经有一番非常之大嘅努力，先至可以得到好嘅成绩。金牌你估个个可以攞咩？奥运你又估个个可以参加咩？同样的道理，当你面对住今日可能你人生有少少嘅低潮嘅时候，不妨望一望下身边呢一班嘅运动员。可能有部分运动员咧，佢会同你讲：，系，其实我一年365日，九成嘅时间都系低谷嚟嘅。因为运动员去到某一啲位咧，当你进步得好多嘅时候，就会去到一个樽颈位。樽颈位咧就容易迷失啊，心理状态又容易变差，所以可能真系有啲人会同你讲：，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系一个樽颈位，大部分时间都系一个低谷。个问题就系点样去到跨越呢一步？跨过咗嘅话，咁又系一片新嘅天空，又上到一个高山。所以你话，当我哋面对住自己低潮嘅时候，千祈唔好气馁。你人生嘅金牌都一样喺度等紧你嘅。 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越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 尽头白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端，你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 时间嚟到咧就系六点十五分，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级别嘅水平嚟嘅。各位听众，早晨， 热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忠哥，点解每朝嘅9点半钟梁永忠你有咁多话题嘅？ 因为我每日都会留意身边发生嘅事咯。 点解有咁独特嘅睇法呢？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相信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可能咧都同我一样，最近经常都醉心于睇一啲运动嘅直播项目。喺奥运会当中，可能大家都会发现有唔少运动员嘅身上出现一啲拔罐嘅印记。到底点解个个都会尝试用拔罐嚟到帮助自己嘅身体呢？其实，拔罐是透过排气的形式形成负压的状态，产生的吸力会将吸罐紧贴在皮肤的表面，令到局部的位置收缩，提升组织的恢复能力。同时，如果局部位置亦都受到轻微损伤，皮下的微细血管就会迅速地充血，达到通经络的效果。加上热力的辅助是可以帮助血液循环的。除了有以上的功效，其实也有去瘀、活血、生身的功效，也有助改善风寒湿痹，例如是肩背痛、腰腿痛等等慢性的痛症。如果是感冒的话，也有帮助的。不过有医师就说了，拔罐呢只是辅助式的治疗，可以作为短期的舒缓，如果需要长时间缓解，就需要接受治疗了。一般而言，拔罐最少要隔两日就做一次，以3至7日为一个疗程，最少要等到1至3日红印全部消退晒，先可以做下一次的拔罐疗程。唔讲唔知，原来拔罐的印有不同的颜色同埋形状，亦都反映了身体的不同状态嘅。如果罐印呈深粉红色，代表身体的状况良好。如果是呈紫黑色，就代表身体入面气滞血瘀， 血气不通或者是有寒邪。如果是鲜红色的话呢，就代表虚火旺盛，有热毒了。灰白色的话就代表血气不足。拔罐当中出现水珠的话呢，就代表湿邪旺盛了。注册中医师就说了，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用拔罐治疗的。例如局部有皮肤溃疡或者是皮肤病，皮下容易出血，年纪大的人士、心脏病患者或者是孕妇都不适宜拔罐的。另外，如果是刚刚扭伤、处于红肿热痛、严重水肿期的人士，亦都要小心。最近坊间亦都流行拔罐神器，鼓励用家自己在屋企度帮自己拔罐。但是注册中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样的操作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建议如果要做拔罐治疗的话，都是找回一个注册中医师了。我自己就觉得任何的治疗方式都需要配合不同的体质而言的。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医学药理的常识，可以判断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当然是没问题了。但是如果只是单凭一些表面的症状就去帮自己乱咁治疗的话，可能会弄巧反拙的。有些什么事最好都是找回相熟的医师看一看，问清楚，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才等专业的人士帮你制定适合你的疗程啦。 肚饿了需要吃下肚供应，眼攰了需要分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世快乐而嚣张，怕为了一切接受而慌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太多正常，我太不正常，当春风发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哪个正常， 我太不正常，你也不正常， 早晨早晨，早早六点二十二分，室外气温二十九度啊。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我哋都要养成呢个习惯。早晨，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就好简单，咁就讲下寻日见到嘅现象啦。呢个现象就系见到实在太多嘅街坊咧喺便利店嗰度排队啦。排队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同消费券咧系有关啦。政府咧喺八月一号嘅时间，咁啊已经向合资格嘅市民发放第一期2000元嘅电子消费券啦。咁啊有工会啊早前咧就做咗啲嘅调查，喂就发现啦，喂啲人啲市民咧到底系谂住啊点样去到用呢啲消费券呢？啊呢一个嘅叫做调查啦，咁啊就喺上个月嘅月尾进行噶，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咗1600名18岁或者以上嘅市民。咁啊，发现咧有30%嘅受访者都认为电子消费券对刺激香港经济有好大嘅帮助。咁啊，但系有20%人指消费券咧唔算方便使用，因为要花时间揾合适嘅商户接受电子支付。另外啊，咁啊，因为现时乘客使用八达通先至可以享有政府交通优惠啦。调查当中啊，总共有78.3%嘅受访者认为优惠应该遍及其他嘅电子钱包。呢、这个调查亦都发现啦，有近80%啊79.1% 嘅受访市民指出啊，会将呢个消费券用喺日常交通或者家庭开支。咦，我系呢近80%嘅人、哦。好啦，44.6% 嘅人咧就表示啊，会同亲朋好友啦就外出聚会，咁啊有食饭咁样。40%人咧亦都话会用喺咧就系家电或者咧就系家私上边噶。另外咧，就有14.3% 嘅人就话会用喺呢一个嘅叫做医药保健，7.5% 嘅人咧就话会用喺儿童教育。今次消费券嘅目的啊，当然咧就希望带动经济啦。咁啊，有组织就认为政府咧就有冇办法？喂，不如将佢恒常化啊，咁啊作为咧就纾困贫困嘅一个政策。例如每一年咧嘅财政预算案就作为其中一个咧就派糖嘅选项。亦都建議咧，就會唔會遲啲咧，就例如書簿津貼啊、食物銀行啊等等咧，都可以試下用呢個電子支付嘅形式。咁啊，今次咧就叫做政府大規模咧用呢一個嘅叫做電子方式咧，去到領取一啲嘅消費券啊，即係對同錢銀有關嘅嘢嘅。會唔會嚟緊其他嘅福利都可以用相關嘅辦法咧？咁樣。消费券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心入边所想嘅，到底点样消费？不论你嘅心态系点样，咁啊最紧要咧都系用喺一啲你认为啱嘅地方，亦都咧就系可以带动到经济啊，先至最紧要。香港咧都真系正在喺呢个经济嘅低谷嗰度，希望咧大家即系会唔会好似政府所讲一样，除咗咧就系呢2000元或者加埋另外嗰3000元啊，迟啲又会慢慢发放俾大家啦。自己再揞多少少出嚟，咁啊可以咧就系、是，借啲借啲，又可以带动多啲呢个经济咧。另一样嘢都系好似我哋香港人成日都系一样咧，永远咧都唔放弃嘅，好好咧就做好自己嘅工作。消费券咧都有个辅助嘅性质嚟嘅，最紧要咧就系可以借住呢一个嘅契机，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好好地咧就把握住呢啲嘅机会，做好自己嘅工作，咁啊香港嘅经济自然就好啦。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与赛果。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圣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给了怕输，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战胜荒诞，是成真的我，用血汗燃亮这。赢了我信念， 比得奖更自豪。 赢了我态度， 输得起也是好。 成功的激素，由挫折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 不枉这无时无刻。 当初艰辛变面结果，最坏时状态眼睁开不可以去躲，没气力还是有团火，赢了我信念比得奖更自豪，赢了我态度输得起也是好，成功的激素由多少制造，从低位挣扎不低头是最高，能拼到最后不枉这无仕途，留到了最后坚守你最美好，阳光中拥抱还有我再度，谁率先冲线永远未能预告。 时间快到到六点半钟，转头回来继续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本港上半年有496宗加密货币罪案，比旧年同期上升一倍几，损失金额达到2亿1000多万，较旧年同期急升超过四倍。涉及騙案最多的是比特幣、泰達幣和以太幣，受害人年齡介乎14至72歲。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絡安全組警司范俊業表示，一名14歲中學生看到有人在網上高價收購舊鈔，就主動聯絡買家，對方聲稱出價19萬，但要求男學生先繳付價值8000元的網上禮品卡作為行政費。中學生最終用接近50萬購買比特幣，再轉到買家加密貨幣錢包，其後對方失蹤。證監會表示，根據現行法例，他們只有權監管和證券以及期貨相關的活動，首次代幣發行有機會屬於公眾集資計劃，需要證監會批准和取得牌照，否則相關活動可能違法。政府刊憲要求在指定期間曾身處9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昨日發現的兩宗分別由美國和荷蘭抵港的初步確診個案，涉及 L452R 和 N501Y 變種病毒株，患者在過去21日曾經在香港居住，他們曾到過的8個指明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為謹慎起見，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亦需接受強制檢測。另外，因應一宗曾經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確診個案，九龍塘樂園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會獲視為已經遵從規定。政府表示，已為參與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的人接種共約5719000劑疫苌，超過325萬人已經打了第一針，當中大約246萬人已經接種兩劑疫苌。昨日共有超過55000人接種疫苗，亦有大約27000多人預約接種時間。另外前日有9人因為接種疫苗後出現常見副作用而送院，其中6人已經出院，1人留院觀察，1人唔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1人未經診症自行離開醫院。美國、英國和以色列譴責伊朗幕後策劃令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運油輪遇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英國外相藍濤文和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先後發表聲明，聲稱伊朗是襲擊這艘運油輪的幕後黑手，計劃共同應對。較早前，伊朗外交部否認和這艘運油輪遇襲有關。這艘運油輪日前在阿曼附近海域受襲，造成一名英國人和一名羅馬尼亞人死亡。這艘運油輪懸掛利比里亞國旗，但隸屬日本公司，現時由以色列航運公司管理。據報事發時船上沒有載貨。 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国剧830号手就位，内地破天荒拍摄火箭军题材，剧力万军，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一飞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武家卫国。 星期一至日每晚8:30，港台电视31，国剧830号手就位。 Gigi， 同我玩夹公仔机系咪好深夜浪漫呢？ 其实我夹货柜都识噶， 好深夜浪漫啊，思芬。不过你冇牌都可以调运货柜嘅咩？ 梗系唔得啦，唔系净系听我莫莉讲啊，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要安心，做足准备自放心。我系 Gigi 张曼芝。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6:30之后嘅晨光第一线，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吓，咁啊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你，打电话俾崔杰堂，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咁啊最近睇奥运有冇睇到个人好攰咧？ 有啦，同埋嗌到好攰咯，帮运动员打气，好紧张啊，真系。 寻日嗰场剑击嘅真系。个心仔卜卜卜卜咁跳啊！ 哇，另外、除咗睇阿加朗同之外咧，其实其余嗰几位运动员咧都表现非常出色啊！咁我见到咧，佢哋打完之后啦，咁跟住网上面网民咧，亦都将其中一位运动员咧，佢嗰、那个。嗰啲片段咧 cap 咗出嚟啊，因为、大家会喺寻日嗰场比赛咧，更加留意到佢嘅打法又同阿加朗有好唔同嘅表现、啊，你有冇睇到啊？ 哦，有啊，阿吴乐宏啊嘛，系嘛？ 系啊，乐宏啊， 系啊，咁佢、打嘅时候，哇，我一睇佢时候，哇，可能真系嗱，呢、這个真系要咁讲啊吓，嗱，战术嘅嘢咧，香港人即系唔好话香港人，我咧就唔系好识嘅，不过我净系见到佢咧，攻啊快，手啊避得快，咁啊画面上咧、老实讲。是好睇嘅，画面上是好睇嘅。嗱，战术我唔讲啊，即系你睇佢嘣嘣嘣嘣嘣，跟住哇又吉咗一下咯，咁鬼快嘅。 喺好紧张嘅时刻底下咧，跟住你见到佢系完全冇退路咁样去攻咧，跟住大家哇好劲啊，追翻好多分，其实都 系啊，呢个真系要好大勇气，同埋本身都要好嘅技术打底咧，先做到呢、這个真系好剑好剑啊呢、這个。 系啊，咁啊晏啲其实我哋都有呢、這个东京奥运知多啲嘅环节啦，咁、可以同大家倾更加多啦。不过我谂，即系好似小白你咁讲，即系最近大家会睇奥运啦，咁啊跟住又加埋个天气嘅问题咧，都会觉得好攰啊个人。一攰起上嚟，大家就会系咪湿啊、湿重啊咁样？咁最近咧，我同啲朋友讲开咧，原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去湿、啊。咁你知道啦，我哋又冇咁多时间成日话咩煲啲去湿茶咧。咁我發現都幾多人咧會買嗰啲貼貼咧嚟到貼自己個腳板底，你有冇試過？ 唔係，我講嚟聽下。我真係唔知道有啲嘢貼腳板底係去濕㗎。係 啊，去濕貼。 去角質我聽過啫，去貼腳板底。 都有兩樣嘢嚟嘅，係啦，嗰啲係啦，咁有啲去角質即係去死皮嗰啲又有啦，咁有啲咧就係、貼住我腳板底瞓啊，咁第二朝咧就搣咗佢，跟住我發現，咦，最近有幾個朋友都同我講話有啊，我有用呢啲啊，咁樣佢哋就覺得都好似輕啲喎，即係第二朝起身搣咗出嚟個人，咁我咪試下咯， 得唔得？ 我自己咧就觉得未 feel 到个效果，但系你 本身你湿唔湿嘅先？ 我谂啊，都有啲攰咯，咁我都想试下睇下有冇帮助，会唔会轻啲或者冇咁攰啊嘛？即系早起身个人。咁我第一次试嘅时候咧，就发现嗰个贴贴咧，真系第二朝早黑晒，即系好似吸咗啲湿咁样。总之同你贴落去嘅时候，个样好唔同啦。咁我人咧就成日都有呢、這个实验嘅精神嘅，我就会谂，其实会唔会佢一掂到啲空气就系咁噶？ 系啊，我头先即刻喺度谂啊，即系你唔系湿嘅，佢系咪都黑嘅？俾啲嘢你睇咁样 啊？系咪都黑噶？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寻晚咧又做第二个实验啦，我就将佢咧贴咗喺第二个位，我就贴咗一脚瓜窿。咁跟住今朝起身嘅时候，发现咦，佢真系冇之前喺脚板底嗰个位咁黑同埋咁湿喎， 咁神奇。 系啊，系啊，因为我第一次贴喺脚板底嘅时候，第二次搣翻出嚟咧，系直头嗰包嘢咧变咗墨绿色咁样样嘅个样。咁但系今日起身，咦，冇乜颜色，只系好浅嘅颜色啦，有少少。咁我谂可能真系有啲帮助，或者真系可能吸到啲嘢出嚟。咁但系暂时咧。呢个系我嘅一个实验啦，咁、我会再试多几次咧，先至 feel 下系咪真系得嘅先。 嗯，小宝湿唔湿啊？ 咩啊？ 你只狗仔湿唔湿啊？ 咩小猪啊？ 小猪系唔好意思，未瞓醒。 小猪我唔知佢湿唔湿啊。总之佢就仲有得瞓啦，我就冇得瞓啦。 你今日夜晚试下再做多次嘛？贴喺小猪，都系贴边度好咧？贴佢心口，系啦。 唔得，实我梗系会做翻我自己啦，费事嘥咗啦。我会再贴多次个板底，睇下系咪真系又变咗黑色。咁系嘅话咧，可能我会真系试下贴几日，连续贴几日咧，睇下系咪真系个人会轻啲。因为最近我原来发现唔少我的朋友都有用呢样嘢，我又真系估唔到。 哦，其实贴脚板底好啲，定系有冇话佢贴手掌又得咁样噶？ 我睇佢个盒咧，佢话总之，譬如你贴腰啊，贴啲攰嘅地方都得嘅。咁、但系贴个板底咧，就最能够即系吸到所谓嘅湿咯。佢系咁讲啊。 哦，几得意喎！因为我又未试过啊。但听完你讲之后，我心谂会唔会夜晚贴完一块之后，即系第二日会好啲嘅咧，冇咁眼瞓嘅咧。 醒晒系嘛？翻嚟六点钟之后，我俾两块你试下啦，一家。 我等我试下先。喂，有冇味嘅呢啲？我想问下。 冇味噶，冇味的。 冇、味噶，冇味 OK 喎。我惊成日呢啲一打开会唔会有阵中药味咁样？ 我用呢只毛咯，我谂有啲系有嘅。 哦，好研究一下先。 唔使讲咁多啦，我总之转头翻嚟俾两块你试下贴一贴佢。 感谢你啊，我同我仔仔一齐试下睇下边个湿啲先。 好啦， 好啦，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星期一朝头早最好咧，就可以喺车上边休息一下啦，交通工具上边闭目养神。啊，听到。 嗰啲四个字都开始眼瞓啦。唔紧要啊，我哋讲下其他嘢啦。我哋之所以能够坐到车咁开心咧，都系因为啊有引擎嘅发明嘅。嗱，其实以前人类咧，我哋嘅引擎就系我哋对脚。真系好似大千曬咁样用隻腳嗰度行，陰公豬咯。咁讲返啦，如果要发明呢啲嘅引擎呢，真係相当之难嘅。一个汽车真正嘅灵魂就係呢一部嘅引擎。引擎都有分几种唔同嘅装置嘅。世界第一部叫做内燃机点火装置。咁1838年英国嘅发明家呢就发明咗啦。咁呢一个点火装置咧，咁啊对于日后啊，即系叫做汽车嘅发明同埋诞生咧，占据咗一个非常之关键嘅作用。所以咧，亦都系被称之为世界汽车发展史上嘅一个大嘅革命啊！吓，好啦，呢个英国人，其后比利时嘅工程师都系1860年发明咗咧，就系叫做以电火星室点火。天然气内燃引擎啊，即系咧又再劲咗嘅一个引擎啦。好啦，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喂德国车劲、哦，德国去咗边啊？哎，出嚟啦！世界第一部咧叫做四行程啊，二行程嘅引擎啦，四行程 and 二行程嘅引擎啊吓。咁啊，德国工程师咧，咁啊1876年咧，咁啊有一个嘅叫做内燃机就发明咗出嚟，亦都咧就系可以话将呢一个引擎咧，佢自己嘅马力啊，开始咧就升华啦。其后更加有德国人咧，就喺自己嘅一个发明上边啦，装置咗用其他燃料噃，例如咧就用柴油啦。所以咧，第一部嘅柴油引擎啊，亦都由德国嗰度咧就出现，1927年嘅时间。好啦，跟住有涡轮嘅增压器，涡轮增压器可以大幅度提升咧，就系引擎嘅力量啊！世界第一部涡轮嘅增压器啊，咁啊，亦都咧就系嚟自瑞士嘅工程师，系1905年啦。所以话咧，其实汽车咧就发明咗大概百几年啦，跟住咧就可以去到而家话，你见到啲引擎都好犀利啦。啊，世界第一部电动嘅汽车啦，咁啊，去到边咧？就是英国的发明家，其实第一部电动车就1884年就打造第一部的电动汽车。当然当时就个电池就非常之大件，亦都不可以话行好久，而且还是见到那些古老的好像甲虫车那样。看回照片都还有黑白照片，年代就已经有电动车。如果讲到世界第一部可以变速的车，一波二波去到七波。就喺1895年嘅时间啦，咁啊被发明出嚟啦。咁啊嗰阵时咧都已经好犀利噶啦，有得变速，系咪？唔同嘅部分啦，有唔同嘅变速嘅力量，都可以证明到汽车嗰个嘅实力又可以大大提升啦。啊，今日我哋揸汽车嘅概念啦，用咗好多唔同嘅科技嘅部分咧，就系由以前嘅赛车啦、引擎啦，慢慢再衍生出嚟。亦都有部分汽车嘅发明，其实源自咧就系太空科技嘅。今日当我哋坐喺车嘅时候咧，其实都应该抱住一个庆幸嘅心态，庆幸有汽车嘅发明。如果唔系朝头早，你谂下啊，例如你住屯门嘅，要去港岛翻工嘅份工，你都已经翻唔到啦。你每日要用几多嘅时间咧去到翻工啦？系咪？交通上边，你都只可以咧就喺翻自己住嘅地方附近嘅生活圈，先至可以咧就系叫做工作嘅。所以汽车嘅发明大大咧就提升咗我哋人类历史嘅进步噶。 Take my heart， 每个午夜已尽兴。 将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星期五放到星期五先至可以轻松下，星期一你都可以抱住咧轻松嘅心情去到完成今天繁重嘅工作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吓，咁啊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阿图你好啊，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我最近咧留意到啊，有好多唔同嘅传销咧，都系同呢个 5G 咧系有关系嘅，咁都已经销售咗一段时间啦。不过咧我睇到有啲朋友咧，佢哋用 5G 嘅时间，反而咧系好似成日会跳嚟跳去，咁啊当初又话好强嘅，咁又睇到啲报道就话到，喂嚟紧 2G 咧。都好像会消失了，其实就 2G、3G、4G 去到 5G， 他们几个有什么大的分别的呢？ 哦，咁啊，当然分别大啦。主要你会 feel 到，肯定速度上面啦，会有好唔同嘅转变啦。另外就系跟住多咗智能手机，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先讲解一下，由其实喺 2G 前面仲有个叫 1G 噶。 哦，系咩？ 咁梗系啦。 哦，我净系记得以前咧，我有用过一种制式叫做 CDMA 系喎 ，CDMA 你都识我劲喎，咁呢个就系 2G 啦，呢个就系 2G 啦。 哦 ，CDMA 就系 2G 嚟噶啦。 嗯，冇错冇错。 哦，咁而家要淘汰嗰个咧就系 2G 啦。 系啊系啊，咁啊我哋就由 1G 都讲下 ，1G 其实就系以前一啲模拟信号啊，咁主要系嗰个年代。咁啊，真係嚇暴露自己身份啦！嗰、那個年代啦，軍人咧響你會響啲電影入面咧見到軍人孭住一嚿好大嚿嘅裝置，咁啊，然後咧有個人就攞住個電話，然後響背脊嗰度搞， 係有啊，有見過咩雷霆散兵嗰啲咪見過咯？ 係啦，咁嗰個就係第一代嚟嘅。 哦，嗰、那個就已經係電話嚟㗎啦。 系啊，咁梗系啦，系啊，咁就可以透过用佢嘅方法咧嚟到去做一啲无线嘅通讯啊，都系。 系，咁啊去到嗰个就已经因为打完仗啦，咁啊又淘汰咗啦，而家，咁于是乎咧就推广去到呢、這个进化去到呢个 2G 啦，咁但系 2G 而家都准备淘汰啦。其实 2G 嘅功能系咪已经比 1G 咧大咗好多嘅咧？ 其实 2G 咧，你应该都有见过嗰啲电话嘅，最常见就系想当年嗰啲 Nokia 嘅电话，细细部嘅。 吓吓，我记得玩贪食蛇嗰啲啊嘛。 系啦，冇错啦，冇错就系嗰啲。咁、所以你见到嗰个电话相对于以前再落后啲，或者甚至大哥大嘅时候咧。咁其实你见到已经细步咗好多啦。 咁但係点解佢会淘汰呢？係佢本身个功能都已经喺呢个世代用唔到啊，定还是其实个速度太慢都冇人想用呢？ 两样都系。首先就係佢速度真係好慢啦。咁、所以其实主要就係爱嚟傾电话用嘅。係啦，咁当然去到后来佢又提升咗少少，就可以俾你做一啲 send SMS 嘅嘢，但係其实喺速度上面真係实在太慢，所以只能够做啲好有限嘅工作。咁所以呢，好似我哋倾电话嘅呢个动作呢，咁就其实就係用緊 2G 嘅。 哦，好啦，咁而家要即係冇办法啦，咁世代不断转变啦，咁佢又淘汰咗啦。咁但係去到 3G 嘅时候，其实係咪已经进化咗？咁而家我哋有 5G 嘅年代，我哋有阵时 5G 收唔到就跳去 4G， 咁 4G 跳唔到系咪又会继续落去跳翻落去三 G 嘅咧？ 冇错，所以咧，三 G 开始咧，正值就系你有留意到嘅话咧，就系、是、iPhone 嘅出现啦。 哦，即系 iPhone 一出嚟就已经系用咗三 G 啦。 冇错啦。 吓，咁啊，三 G 同二 G 相比嚟讲咧，佢嗰个叫做功能上系咪有好大嘅跃进噶啦？ 系啊，就系、是、佢速度上，因为佢传送嘅速度快啊，咁所以开始咧就可以即系正常咁样可以 download 到啲 apps 啊、成啊，咁你先至觉得，即系你先至 feel 到一个正常速度。如果你谂下用 2G 嘅话咧，可能你真系可以 download 到 software 嘅话，佢可能讲紧哇五分钟、十分钟都未必 download 到嘅话，咁你其实就已经唔想用啦，佢啲 apps 啦，系咪先？ 咁除咗速度快之外咧，其实每一个世代嘅制式啦，其实佢最大嗰个嘅跃进个位喺边度咧？ 有几样嘅，首先就啱啱我哋讲到所谓嘅速度啦，咁啊，然后咧就系、是、响一个范围入边可以容纳几多个装置进行呢个通讯咧，都系一个跃进嚟嘅。 嗯，即系所以三 G 又比二 G 个服务范围又更加广啦。 举个例子啊，啱啱动漫节咁样啦，可能无端端霎时之间有成几万人喺入边嘅，咁可能旧嘅年代咧，你就会发觉，喂，点解用点解喺嗰度 connect 唔到啲信息嘅咧？吓，硬系好似窒下窒下嘅咧。咁主要个原因就系因为太多装置喺嗰度嘅时候咧，咁就有机会导致塞车啦。 哦，咁所以佢话喺一个嘅范围入边，到底可以服务到几多个嘅用家咧？呢、這个亦都系唔同世代嘅信息咧，系可以即系传达到出去嘅。 冇错。 啊，咁而家去到5G咧，但系经常都发现一个问题就系5G 佢成日话佢嗰个服务范围好广阔啦，但系仲见到咧都有几多叫断线嘅情况，又会跳咗落 4G 喎。咁啊，到底点解咧？ 嗱，咁当然啦。当去到跃进嘅时候咧，佢有好处，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啦。举个例子就系、是，去到 5G 佢嘅传送速度的确系快嘅、 啊， 但系佢咧嗰个发射站射程嘅范围其实就变缩细咗。 咁所以佢需要起更加多嘅发射站先至提供到嗰个服务嘅。 冇错啦，咁所以变咗就需要依靠到呢一样嘅方法咧嚟到去解决，传送速度快之余咧，亦都可以咧。縮短咗嗰個範圍，咁就唯有加多啲呢啲柱啦。 哦，咁所以我哋有陣時見到好多呢一類型嘅叫做裝置嘅話咧，其實就係靠嗰啲發射站，睇下多與少，就知道咧佢嗰個服務嘅距離可以去到幾遠啦，服務嘅人群亦都可以咧就服務到幾多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大家要轉 5G 嘅時候咧，就不妨睇一睇到底佢而家嗰個服務嘅範圍有幾廣。同埋睇翻自己嘅手機係咪同時支援幾個唔同嘅制式，即係嚟 5G 轉 4G， 咁轉嘅時候又會唔會令到你斷咗線呢？咁樣咁呢啲都係需要大家去考量嘅嘢嚟嘅。 當然啦，啱啱我哋講到嗱，你啱啱講到 CDMA 嘅呢一樣嘢咧，我哋其實叫做制式啊、簡單啲諗啦，就好似電視機咁樣，都以前有分一個叫做國際線號啊，甚至係一個普通線路啊咁樣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其實咧。制式咧，其实都有影响到嗰个装置咧，究竟接唔接收到我哋本地嘅信号啊？咁所以咧，你买电话嘅时候都要留意翻你嘅制式系唔系支援本地嘅制式。如果买错咗咧，咁就有机会用唔到噶啦。 哦，即系啲人买水货咁样，水货机就有机会支援唔到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普遍嘅嚟讲咧，水货机通常都支援得到嘅。而家只不过以前就真系有机会你买错咗就用唔到啦，好似 CDMA 咁样或者 GSM 咁样。 哦，好啊，又长咗知识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又再同你倾下闹图，唔该晒你。 系好，唔该， 拜拜。 好，拜拜。 一同阿陶咧讲翻呢一啲叫做手提电话嘅装置咧，就令到我谂翻咧香港有段时间即系手提电话咧都非常之嘅广告非常之厉害啊嘛，四大天王都有啦，咁啊又有Leon 啊，咁啊第一炮，跟住发觉其后哇，其余三位天王都有好多唔同手提电话嘅广告又飞晒出嚟啊嘛。当其时曾经亦都有一个咧，头先我喺个访问都讲过一个 CDMA 制式啦，咁 CDMA 制式初嚟用嘅时候都几清楚咁。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快脆呢，一个叫做一个年代又终结了 CDMA 呢，又跟我们说拜拜了。不要紧，接下来又有 5G 了， 5G 那个叫做服务的方向啊，力量更加广阔了，希望大家有更加好的沟通的渠道之后呢，就可以跟身边的人多些沟通了。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很快脆会到早上的7点钟的，转头分途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转头除了有白元浩小白之外，还有芭比林慧都会入到入嚟同我哋一起见面噶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九运游轮遇袭入军，呢一艘运游轮日前喺亚曼附近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英国人同埋一名罗马尼亚人死亡。呢一艘运游轮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但隶属日本公司，现时由以色列航运公司管理。据报当时船上无载货。

系啊， 系咪我真系知噶？ 你真系知咩？ 我都真系知啊！ 系 啊, 啊， 其实咧，周围都见到有好多嘅宣传啊，即系无论系啲铁路站啊，定还是系啲体育馆嘅场外咧，都有一啲大型嘅嗰啲 banner 挂喺度咯。 嗯， 系啊， 你有去玩啊？ 嗱，我其实咧就冇琴日去响应嘅，不过咧我真系上个礼拜真系玩咗啦，就接触咗一项咧新嘅运动，我从来都未玩过嘅、 嗯， 就系咧打壁球。 搞错， 我真系未玩， 未打过壁球。 系啊，廿几岁先打壁球啊，就嚟。咁但系咧，哇，真系打到手都痛，原来系好用力嘅， 好 用力 啊，系啊，即系好似打网球咁样咧，嗰下个揈出嚟嗰下咧，真系打到手都痛。咁同埋咧，即系嗰个场咧，其实你知个楼底好高噶啦。咁点知咧，我哋好有趣咁样，我哋本身有两个波嘅，咁但系咧嗰个球场嗰个位咧，佢其实个天花板就有啲灯喺度。咁之后咧啲灯咧，佢哋嗰个运动嗰个体育馆咧，其实已经好醒噶啦，就摆啲铁架喺度咧，就防止你打啲波咧打咗入去。 你又跌咗喺个铁架度。 系啦，我真系打咗入去佢嗰个笼嗰度啊，即系我得翻一个波咯。咁然后就好扫兴咁样啦，因为你有两个波本身，咁然后得翻一个，仲要攞唔翻。咁之后就焗住咁攞翻一个。咁走啦，咁然后咧，但系咧，我打嘅时候咧，我就完全系唔识任何规则啦，亦都系唔识得点样走位啊，嗰啲咁嘅嘢，咁啊纯粹咧玩完得一个字就系痛嘅啫，就系得个手痛咯，痛咗都一日嘅嗰日，同埋手而家都仲起紧疹，起疹啊嗰位， 咁啊冇乜嘢嘅，打多啲咪得咯， 系啊，即系要锻炼啊， 球类运动啊几好玩嘅，壁球都唔错，我觉得壁球都几好玩， 系都几得意嘅，我第一次接触啊，梗系新奇啦， 系啦， 系啊，咁同埋都值得再玩下嘅呢个， 啱啊啱啊。其实所有球类运动我都好中意嘅，即系壁球、网球、羽毛球啊、乒乓波啊，我都好中意玩嘅。 嗯， 系啊，有机会接触下 啦。好啊，可以啊。不过你一定赢嘅，应该 唔会嘅。壁球我都起码有十年冇玩。 系诶，系咩？我廿年冇玩过。 我都差唔多廿年冇玩过。我细细个玩过，即系净系。 系啊， 得啦，搵下 O 出嚟啦。 好啦，好啦， 多谢你啊。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听众，仲有 Barbie 啦，唔少得。 系啊，早晨啊， 早晨啊，点啊？出边有冇话好热啊嘅感觉咧？而家 哦，又冇喎，睇紧温度咧，还可以、啊，天朗气清啊，望去天空嗰度咧，就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嘅，舒服嘅一个星期一啊，早上嘅天气都系正嘅，咁佢俾大家一个精神嘅感觉啦，令到咧。每个星期入面第一日呢起码喂有个好嘅天气啊、可以继续努力啊打拼落去啊嘛。咁啊近排呢奥运啊睇得多咗好多唔同嘅运动项目咯、啊。再加上呢头先啊阿 Toby 都有讲啦全民运动日啦、啊。咁 样 点啊自己都会出去喐下啦、啊、即係尝试 book 场打羽毛球啦、啊、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又尝试 book 场打乒乓波啦、啊、亦都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啊。咁、你话落水去游水啦，亦都有咧人流嘅限制嘅。其实今次有咩咧？除咗公众泳池啦，以至一啲私人屋苑咧，其实佢都会限住人数啦。即系譬如你话平时可以俾你放提式咁样入去游水嘅，咁啊依家亦都唔得咯，可能限住六十人咁样，你第61个人嚟到或者62个人嚟到，咁啊喺门口排队等人哋游完咧，先可以咧。腾出一啲空间俾你入去游水啦。咁不过今日天气绝对系做运动嘅好时机嚟嘅。咁、至于咧长石天气咧，当然要交翻俾小白同埋 Barbie 讲讲佢啦噃。 好，唔该晒，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天气啊炎热啊，两个字炎热啦。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嘅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亦都会增多。如果要做运动，户外嘅运动咧，似乎都要把握今日啊、听日嗰啲时间啦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空气好啊，我哋当然希望想做多啲运动啦，咁啊晒下太阳啊，咁个人咧 都好啊。 系啊，出一身汗咧，个人就会好啲啊。不过出汗之前咧，记住上下堂。上咩堂呢？晨光大学堂啊！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上嘅晨光大學 Kitty 崔傑彤咧，今朝早邀請咗一位新嘅嘉賓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文化粵劇嘅知識啊！佢就係精偉，早晨啊，精偉， 早晨， 歡迎你啊！ 嚇 ，Hello， 大家好， 係啊，咁啊，精偉講下你嘅背景先啦。講到文化粵劇，當然你就係、即係非常之在行噶啦。咁知道你咧就係、呢個演藝學院主修呢個粵劇畢業嘅，咁收集呢個南北派嘅功夫，即係你又識功夫，有時咧就會見到喺電影裏面咧即係做下打嘅咁樣。咁不過即係最印象深刻，我當然就係覺得以一個好年輕嘅靚女，咁但係咧就走去即係化一啲濃妝去做粵劇嘅咁啦。咁我問下精偉，一開初點解會收到粵劇？係咪即係通常咧呢啲都係屋企粵劇世家啊咁樣，即係受屋企人薰陶先會去學嘅咧？ 其實對我嚟講唔係。是因为那阵时会考年代呢 我都是唔使咁尴尬。 是啦会考年代嘅时候呢咁其实就比较早啊中三到呢我就已经即係决定自己要做表演㗎啦。即、 oh. 係我因为一路都有一啲戏剧嘅训练啦音乐剧嘅训练啦。咁所以呢即係到中五嘅时候就毅然就去考演艺学院啦。咁但係考演艺学院嘅时候其实我本身铁定呢就諗住啊戏剧嗰边嘅。是啦即係中国啲师妹咁样諗住做。咁但係呢后尾呢佢嗰陣时呢就可以 take 两个 choice, 两个选择主科俾你去考。咁之后呢我见到粤劇喎叮叮叮咁样啦。咁我係其实你剛才说世家嘛我就冇嘅屋企人冇特别去学艺术。 亦都冇有冇睇呀即係世个有冇带你去睇。 完全。 咁但係点解你会揀呢 只係。 人气我取即係少啲人学嘅等我嚟咁。 呢、這个都有少少原因嘅、特别呢係因为我剛才讲啦我喺中学嘅时候有受音乐劇嘅训练啦。咁音乐劇呢都系一个综合性艺术啦即係唱歌跳舞做戏你都要处理得很好啦咁样嚟到同时间去表呈一个表演出嚟。咁所以对于我嚟到讲啦，粤剧咧系即系佢个艺术程度啦，艺术性系更加高嘅喺呢个综合方面。咁所以咧，即系因为粤剧本身系要佢都系包含咗舞蹈啦，咁演戏一定要啦，唱啊更加要啦，我哋要声色艺啊嘛，系咪？之后仲要头先讲嘅功夫啦，即系呢啲咧，甚至系文学根底啦，即系呢啲都系对我嚟讲好大挑战嘅。咁当年咧，小妹都仲系得十六岁嘅时候啦，就觉得有啲咩就梗系趁细做啦，系咪？你拉筋都细啲做好啲。同埋嗰陣時有一個心態就是我即本身是喜歡做表演的咁、我都覺得啊，如果有一啲嘅崗位可能我做得到，咁人哋未必做得到嘅時候咧，咁對我嚟講都可能係一件好事啊。咁咧就將來而家其實都證實咗嘅，即係譬如可能我要拍戲嘅時候，咁、我要拆翻啲嘢出嚟用，要武打嘅成分，咁又得。咁可能有時要唱下歌登下台啊，咁亦都有相對嘅訓練。 一個清晰啲嘅定位或者叫做。另类啲咯，或者少数人去会选择多啲，系咪咧？因为我相信系咪你个班嘅同学仔即系拣粤剧咧，比起其他一啲表演嘅范畴，应该会人数少啲咧， 少好多，少好多。我入去嗰年咧。成功取录嘅系得九个， 系啦，即系要考嘅都， 要 即系唔系你拣就得嘅。 当然当然， 咁会考你啲咩咧？因为本身都冇乜根底噶嘛。 嗰阵时系好好笑嘅，我嘅面试咧，点都要唱一只歌嘅，即系粤曲点都要唱一只嘅。 哦，即系帝女花嗰啲。 冇错啦，我就系唱帝女花啦，因为认 会唔会九个人其实都系唱帝女花？ 咁又唔系，有一啲都真系有学开嘅，或者有一啲系相对离岛多啲，佢哋睇神功。大一啲嘅，有啲同學係咁樣，咁所以佢哋嘅選擇可能多啲啦。咁但對我嚟講，我唔識噶嘛，我完全白紙入去嘅。 頭先咧，阿精偉你提到啦，入到去學呢個粵劇咧，其實都有好多部分，即係好多唔同嘅技巧要學啦，甚至有啲功夫啊，有啲舞蹈啊，咁啊唱歌啊。你覺得邊一樣係最難？又有冇話係由邊一樣學起先嘅咧？ 哦，一定係由基本功學起先，即係我哋每一日啊，朝頭早都一定係朝九就開始練功， 係咩功？ 練基本功。 就係扎馬嗰啲啊， 冇錯，扎馬壓腿，一開波一定係壓腿先，係啦。咁之後你問我最難嘅係咩咧？我一字馬壓咗兩年。 但你本身係有學開 drama 嗰啲嘛？但 係 就冇跳舞， 都有少少跳舞，相對少啲。應該話我當時讀咗四年啦，咁四年入面其實不停練緊都係嗰啲嘢咯。呢啲就真係好基本嘅基本功啊，即係你踢腿每一個嘅腿種啦，即係唔同踢法啦，咁你都係要練，即係十幾廿次咁即係。落個拱橋直接自己落啊100次咁樣，呢啲咁樣，即係當年嘅風光時候啦。 唔係後生嘅時候好快㗎， 搞掂啦。 系啦系啦咁样。系咁，但系都唔系噶，即系老师都不停补对补对补对补对咁样噶。 补对有啲咩补对咧？ 有啲咩补对啊？个就系个概念补对咯。 哦。 因为粤剧有佢粤剧嘅美学，佢舞台入面呈现嘅嗰种美学同。可能我哋做戏，我哋冇特别一个叫做界限。 嗯， 我嘅可能即系成日台下嘅观众睇完，佢觉得你个戏做得好就系好咯。但系冇话一定要你达到边个点先为之好，即系咁样噶嘛。但系喺戏曲嘅舞台，佢哋好讲圆啦，即系有啲类似太极咁。 系， 佢哋好讲圆啦。可能成个舞台嘅呈现，佢哋好要讲求米字形嘅感觉咯，系一啲斜位嘅感觉。 即系你意思系从观众嘅视角 系啦， 望上去你哋 成个舞台，你嗰个动作上面嘅分布，你嘅动作系咪嗰行位咧？咁样的嗰啲，咁其实而家即系当然我哋识咗之后，开启咗呢个门之后咧，咁就会一睇嘅时候就知道系咪嗰样嘢啦。 即系边度行出嚟，或者行到边度停，点样咩三十八度角咧就做呢个动作啦。 冇错冇错。 哦，即系所以其实佢所有呢啲位，即系喺边一个时间出嚟，系企定喺边个位做啲咩动作咧，都已经系编排好晒噶啦。 基本上系。咁但系你开波，我头先讲啦，即系我一开始系白纸嚟噶嘛，咁所以就算我哋练好多基本功嘅散件动作啦， 系 独立咁样砌埋噶嘛，所有嘢都系，咁你每一个动作都有佢自己嘅美学喺入面， 系 咁嘅情况之下，你未有概念嘅话咧，咪就系补堆咯，系啦，咁老师嗰阵时就好好嘅，即系我都觉得我当时嘅老师系教得我好好嘅。 今朝早咧就略略认识咗阿精卫啦，因为嚟紧咧每个礼拜一你都会上嚟同我哋讲下呢啲文化粤剧嘅一啲知识。咁等我哋可以認識多啲呢一個傳統文化， 係 啊。好啦，呢一集去到最尾咧，你會唔會可以用一個粵劇嘅腔嚟到同大家講聲早晨，或者有冇一啲歌咧係唱係朝頭早嘅粵劇？朝头早有冇咁样分嘅咧？ 啲动作可能有， 动作系点样噶？ 动作你会譬如可能个月亮啊，或者点样啊，即系月光照啊，即系成日都好意境咁样噶嘛。咁我哋就会推个月亮出去， 推个月亮出去就代表系 有一个即系夜晚嘅 夜晚。哦，咁朝头早咧？ 朝头早又好少，我反而系可能佢哋会朝头早嗰啲鸡叫啊，即系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嗰啲啦，即系呢啲要练啦，呢个蛋特别有套， 哦，即系练鸡。鸡叫都要练嘅，呢个咕咕咕咕咕咕， 系啊系啊。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下，咁睇下有啲咩我可以试下学噶啦喺你身上。 好， 唔该晒精卫。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奥运圣火喺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喺晨光第一線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同大家讲下横滨国际综合体育馆，这个场馆是1998年建造的，是日本职业足球联赛横滨水手的主场。另外曾经有圣保罗队、国际队等等世界知名球队在这里踢过波。横滨国际综合体育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日产体育馆，它在2002年的时间亦都是世界杯的决赛场馆。球场拥有72000个的座位，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现代体育馆，它同时可以举行音乐会以及体育活动。好多著名嘅日本音乐家、乐队亦都曾经喺呢度开过音乐会嘅。现场表演嘅时间，草坯同埋跑道就会加上座椅。而呢个体育馆第一场嘅演唱会就系由日本人气嘅摇滚乐团 Beast 所举办嘅。It's Japan AKB48 桃色幸运组亦都曾经喺呢度开过演唱会。喺举办演出嘅时候，体育馆最多可以容纳大概14万人嘅。场馆将会是东京奥运足球项目和男子决赛的主要场地。这个场馆亦都曾经在2019年举办过世界杯榄球决赛。南非在比赛当中击败了英格兰，夺取第三次的世界冠军。而今次场馆在东京奥运男子项目和男子决赛亦都是会这里举行的。到底哪一队会是冠军呢？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钟国雄，阿 Ken， 是电视台的足球评述员。 奥运足球同世界杯有啲乜嘢明显嘅分别呢？包括赛制、年龄、足球两者嘅可观性差别系咪好大呢？ 最近大家睇奥运，咁讲到奥运足球同足球嘅世界杯有啲咩分别呢？第一届嘅奥运会系1896年。咁而足球嘅世界杯咧，第一届1930年嘅，咁啊开头奥运都有足球嘅项目啦，咁啊后来踢下，发觉咧有啲国家咧有啲职业嘅足球员，有啲国家就用啲业余嘅球员踢奥运会，咁变咗咧踢上嚟咧，大家嗰个实力咧差距啊非常之大啊，啲比数咧好悬殊啊，咁啊后来咧奥委会咧就决定咧，职业嘅足球员咧就唔可以参加奥运嘅足球项目。咁後來啦，1930年啦，亦都有第一屆嘅世界盃啦，就係、是、FIFA 國際足協嘅主辦啦。咁所以慢慢就好明顯演變到咧，就係業餘球員咧就會參加奧運，咁啊職業嘅足球員咧就會參加咧就係世界盃。咁但係咧，其實發展落去咧，有陣時業餘同埋職業足球員係好難區分嘅。以往嘅前蘇聯啦，同埋一啲東歐嘅鐵幕國家啦。咁虽然佢哋嘅足球员咧名义上系业余，咁但系实际上咧系全职运动员嚟嘅，系国家咧出粮俾佢哋啦，支援晒佢哋嘅生活费啦。咁所以咧嗰个年代咧，奥运足球嚟讲咧，大部分嘅金牌咧都系俾苏联啦或者一啲东欧嘅国家啦就系立晒嘅。咁啊去到1988年、89年左右，咁其实 FIFA 国际足协同埋奥委会咧都叫做有啲默契啦。咁就由1992年西班牙巴塞隆拿奧運開始呢，唔再分業餘球員、職業球員，咁簡單嚟講就係23歲以下嘅足球員呢可以參加奧運會，咁去到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呢都係維持返呢23歲以下球員呢先可以參加奧運會，每一隊呢可以加呢3位嘅超齡球員，咁呢個賽制呢一路發展到今時今日呢都係 work 緊嘅，其實都有佢嘅原因啦，同埋有佢嘅好處嘅。因為你世界盃嚟講呢，其實有17歲以下嘅世界盃啦，有21歲以下嘅世界盃啦，咁加埋奧運就係23歲以下啦，咁再去到最高層次就係世界盃啦，咁變咗好似一個分齡嘅賽事，一級一級俾啲年輕球員呢就係、是、慢慢呢跳上去最大嘅世界盃舞台啦。 東京奧運知多啲。 今届奥运男子足球入边，你比较中意边一队？原因又系啲乜嘢呢？ 我会比较中意留意日本队多啲咯，因为最近10年左右，我都主力评述咧 J League 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咁见到好多球员嘅成长啦，咁日本嘅足球员啦，其实日本嘅运动员啦，佢哋好刻苦嘅训练啦，同埋佢哋求进步嗰个心咧系好好噶。咁所以你見到上田耳世啊、三先分啊、門將谷房新啊，都睇住佢哋成長，睇住佢哋進步，咁都睇下佢哋今屆奧運會咧，即係日本隊咧，可以喺主場之下咧攞到啲咩嘅成績咯？係咪真係可以入到決賽攞到冠軍咯？ 日本隊其中一位非常矚目嘅球員就係久保建英啊！你覺得今次佢喺奧運嘅發揮得唔得咧？ 日本隊當然大家好注意嘅球員就係久保建英啦。因為呢位小朋友呢今年都唔少啦，20歲啦，咁佢其實10至14歲嘅時候就去到西班牙嘅巴塞隆拿接受訓練啦，因為佢係一個天才嘅運動員，咁所以連西班牙嘅巴塞隆拿都睇中咗佢，咁後來某啲原因啦，咁呢度唔詳細解釋，咁佢就要返去日本嘅，咁去到18歲呢佢就正式成人啦，就可以自由選擇球會啦，咁就去返西班牙發展。咁啊，久保建英咧，今届分组赛咧，3场分组赛都有波入啦。咁啊，帮助球队咧系喺奥运足球史上咧，日本啊第一次啊3场分组赛全部赢晒。久保建英亦都系历史上第一位日本足球员咧，可以喺3场分组赛都系取得入波嘅。尤其是第一场对住南非啦，其实南非实力啊及唔上日本嘅。不过咧，第一场又喺主场比赛，班球员咧其实今届有好大嘅目标，想入决赛攞金牌。第一場就壓力好大，踢唔出水準嘅，唯獨是唯一一個入波就係久保建英咧，靠自己嘅個人能力啦，咁啊先至可以取得入球，令到球隊咧贏咗第一場之後咧，咁就越踢越輕鬆啦。咁啊啱啱8強賽事亦都好好彩，互射12碼咧，可以係淘汰到新西蘭，去到最後嘅4強，嚟緊將會對住西班牙嘅。 咁都幾巧啊，因為久保建英將會帶領日本隊應戰西班牙，而西班牙呢目前就係久保建英呢比賽嘅所屬嘅聯賽嚟嘅。咁啊，呢一兩年其實喺西班牙嚟講呢，久保建英呢仲未揾到佢一個位置㗎，仲係即係事業嘅發展嘅早期㗎。咁啊，對翻西班牙睇下，久保建英會唔會證明到佢係真係一個天才球員，唔單止係亞洲嘅天才球員，甚至係世界級嘅天才球員啦。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今日係八月二日，星期一，農曆六月二十四，適宜祭祀、嫁娶、捕捉、結網、取魚。 好啊，啱晒我， 可以开开心心做啦。今日记如是勿取， 收到， 平常心看待就得㗎啦。今日都系填色图画书日， 我会尝试一下训练自己嘅专心同耐性。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首席防疫顾问福奇认为，未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人正传播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株。福奇相信美国不会再有封城措施，但由于感染个案回升，相信会再受疫情困扰。他认为必须设法让不肯接种疫苗的人改变主意。美国各地的新冠病毒感染、住院和死亡人数近期再度上升， Delta 变种病毒株导致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病例激增，几乎所有因为新冠病毒住院的患者都未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已经更新指南，建议在大量或高度传播新冠病毒的地区恢复口罩令，不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在室内要戴口罩。內地傳媒報導，河南鄭州疫情防控小組發出通告指出，核酸檢測結果異常人員所在村居調整為封閉區。通告指出，當前鄭州疫情防控形勢變化，要有效阻斷疫情傳播，相關防控措施亦會依據疫情風險評估結果動態調整。鄭州早前經歷風暴襲擊，是暴雨襲擊，處於災後重建，但過去兩日有超過28人感染新型肺炎。市疫情防控部門說，今次疫情仍然處於流行前期，主要是 Delta 變種病毒株引起，傳播快、散發性強，必須採取更加嚴格的防控措施。當局已經要求高風險人員每隔一日接受一次核酸檢測，低風險地區暫停100人以上聚集活動的審批。美英同以色列譴責德國幕後策劃令在亞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運油輪遇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英國外相南通文以及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先後發表聲明，聲稱伊朗是襲擊這艘運油輪的幕後黑手，計劃共同應對。較早前伊朗外交部否認與這艘運油輪遇襲有關。這艘運油輪日前在亞曼附近海域受襲，造成一名英國人和一名羅馬尼亞人死亡。這艘運油輪懸掛利比利亞國旗，但隸屬日本公司，現時由以色列航運公司管理。據報事發的時候船上是沒有載貨。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冇试过因为做错咗少少嘢，咁我继续错埋落去咯？ 我经常都系噶啦， 经常 因为冇乜边件事系你系做得啱噶嘛。 咁但系后来嘅结果有冇你想象中咁差先？ 永远都冇结果噶，因为去到而家都仍然系将错就错紧， 成个人生都系根本我嘅人生就系咁啦。 你一生出嚟已经系错啊嘛， 咁悲哀，呢个真系 Monday Blue 啊。不过咧，其实有时候咧，即系少少嘅错误咧，都未必系你想象中咁糟嘅。即系咁差嘅个后果，有时你继续发展落去咧，可能系有另外一个新景象都得。咁我就觉得都几有鼓励性咯，或者几阿 Q 精神啦呢样嘢。咁所以今朝早咧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咁呢一单新闻咧就系嚟自日本嘅。日本咧就有个酱油工厂嘅员工啦，即系整豉油啦，整一啲酱料噶啦。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小林。咁最近喺网上面咧就爆红。点解呢？就因为佢本身咧就系负责喺呢个酱油工厂里面咧整一啲烤肉酱嘅，系啦。咁你知道日本嗰啲调味料都好正噶嘛？ 秘制啊，又 秘制。唔系，同埋好多时咧，佢哋嗰啲系直头你就咁现成加落去咧，已经好似食到喺街食嘅味道啦。甚至佢哋有啲日本餐厅都会出自己牌子嘅烧肉酱啊、烧肉豉油啊咁样样噶嘛。咁佢咧就喺呢、這个酱油工厂嗰度整烤肉酱，不过唔小心有一次咧。就加咗唔啱份量嘅辣椒落去，咁呢个唔啱份量咧都几唔啱嘅，唔啱到系超出咗平时嘅份量17倍咁多。 十七倍 系啦。 如果根据咧，即系我有限，譬如睇日剧啊，或者听阿白元浩讲关于日本啲资讯咧， 系 咁样已经炒咗噶咯。 正常系噶， 系咯。 好彩个结局咧就未至于咁惨，因为咧我觉得好嘅就系可能佢公司嘅人咧，即系或者佢嘅管理层啦吓，都有少少叫做冒险精神或者阿 Q 精神啊。正常就喂你令到成批货都错晒，唔出得啦，跟住嘥晒啲钱啦，咁样就成 lock 货咧就销毁，因为你唔系整一支半支噶嘛。即系我谂啦，佢嗰个程序既然系讲得工厂，应该有生产线啦，咁跟住可能就系靠人手将一啲嘅材料食材摆喺某一个位置，咁跟住就可能垂落去，垂落部机度，跟住就整出嚟，咁样再入樽啦。咁好啦，成批应该就唔要得嘅。 我谂起半扎植树啦。 点啊？ 要跪低啊！ 要跪 低，即系五体投地，系我错， 系我错。咁系啦，咁但系咧，好在咧，嗰一间工厂嘅管理层咧就冇将佢呢一批嘅超辣嘅烤肉酱咧就销毁，咁反而咧就帮佢加一个名落去，就叫做小林调错比例的17倍辣烤肉酱。 用呢个名字啊？ 系啦，即系譬如如果你系钟哥做错咗咧，佢就将佢命名钟哥调错比例的17倍辣烤肉酱。 呢个好聪明喎， 系咪啊？ 系啊，因为写到明啊嘛，写到明。如果啲人唔中意嘅话咧，就话我小林咯， 系啊， 小林搞错咗啊嘛，就 系 入佢数咯。 喂，点不知意外爆红，即系好多人见到呢、這个，因为平时譬如我当啦钟哥豉油咁样先算啦，突然之间喺个货架上面见到一。个即同样个样，但系写住个标题系即系钟哥唔小心调错嘅豉油咁样，咁可能又会引起大家好奇心，喂，买嚟试下咯，错成点先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摆咗上架卖，好好卖。是非常好卖， 好卖过之前嗰啲。 佢话好快就卖晒咯。咁然后咧，佢仲要喺呢一批嘅烤肉酱隔篱咧，就动咗个牌，就贴咗个小林张相。咁系一个好悔疚嘅样嚟嘅，即系嗰啲半鞠躬啊，头耷耷啊咁样啦，即系唔好意思，我整错咗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喺网上面咧就红咗啦，即系呢件将错就错嘅事件。 咁就咪加火啦？ 点解？ 真系半扎直树啦！今次就唔系到阿半扎直树跪低话我做错啦，就翻去另外嗰边啊， 本身叫 recipe 系嘛？ 大和田就要跪低认错，点解咧？点解唔一早嚟？加嗰个辣椒份量系加17倍， 系 原来大家系咁中意。 喂，但我觉得咧，佢未必个味道系正嘅，纯粹系呢一下，即系突然之间有一个叫做冲击咁样啦。大家食惯咗嗰种味啦，咁咪试下咯咁样。可能佢未必食完之后觉得17倍嘅辣系真系好正，或者可能佢顶唔上都未定。咁但系啲网民点讲咧？点解佢哋会咁中意呢次嘅将错就错咧？就话好中意咧。呢种咁亲切嘅感觉啊， 首先你将佢标咗做系小林搞错咗啊咁样，咁你会觉得好似自己一个朋友整嘅豉油啦，不过整失手咗啫咁样。咁同埋咧，佢就话好想支持佢，即系觉得虽然佢做错咗，但系既然都出咗嚟啦，咁不如都货金啦，支持下佢啦，唔好等佢咁惨啦。 咁但系照计整错咗，应该系抌咗佢，而唔应该系转嫁咗落消费者度噶嘛。 系、啊， 但系所以成件事好奇怪啊。 嗯， 即系点解会系嗰啲人会肯买啊？ 系， 即系又话，因为佢好似朋友咁样咯，所以我买咯，而唔系你整错咗就应该唔好卖出嚟啊嘛。 喂，呢个我觉得就正正系嗰啲销售学、营销学嘅心理啦。嗯、即系佢未必系一定要推出一个好正嘅货品，或者最个佢觉得最好味嘅货品。咁、嗯、但系食住呢一个嘅卖点有一个 gimmick， 咁原来啲消费者咧。佢未必淨係想俾錢去買一啲佢最覺得最好味嘅嘢嘅，佢、嗯、純粹去買一個故事，即係佢覺得個故事好動人，或者喂我唔想佢因為呢件事咧俾間公司炒咁樣，即係又有一啲同情心喺裏邊啦。 即係其實同藝術品一樣啊，我哋成日話咧畫一幅畫，你唔係欣賞嗰幅畫嘅、 嗯， 你係欣賞畫呢幅畫嗰個畫家背後嘅故事啊嘛。 係啦， 咁而家就係我唔係食呢啲豉油啊，我想睇下小林點衰咋。係， 唔係。或者系佢衰成点咧？错到点咧？咁啊，咁当然亦都有可能哦。其实食咗出嚟嘅效果冇想象中咁坏啦。即系平时可能真系轻轻辣嘅，加多17倍，咁可能劲辣都啱某一个 market 嘅人噶嘛。 嗱，所以就话你一开初嘅时候咪话，因为佢整错咗17倍，落错咗17倍嘅辣椒， 嗯， 错咗。好啦，咁成日都话将错就错，你最初讲系乜嘢叫做错啊？ 其实真系冇一个 啱定错噶嘛， 系啊， 错同啱咧，其实一个对比嚟嘅， 系 经常啲人做嘅就叫做啱， 嗯， 你越过呢一个常规，咁就叫做错咯， 嗯， 咁但系如果好多人越过呢个常规叫做错，咁呢个错又变成啱， 系啊， 咁跟住你再越过呢个话咗系错，但系而家变咗啱嘅常规，又系错上加错。所以我咪最初咪讲咯，咩叫将错就错啫？而家去到人生呢度，仍然都系将错就错紧噶嘛。 系啦，错错对对就冇一个叫做定义啦，冇一个定义。咁、嗯、所以我就觉得哦，呢个故事其实即系得意啦，睇落去就咁望落去一单嘅趣闻啦。不过背后嗰个意义就好似钟哥你咁讲、嗯，有时其实我觉得都几有鼓励性嘅，系啦，即系冇话诶我做错咗啦咁样，即系唔好俾个框框框住自己，反而系化危为机。 系啊，所以你有冇留意你平时按 panel 咧？ 揿错咗，你都一笑自知咯。 你炒粉嗰日咧， 系啊， 好听啲嘅、哦。 咁紧要，咁我而家应唔应该炒个粉俾你做早餐啊？ 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不安困惑于天际，如想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听过由 Tyson Yoshi 嘅 Better，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好啦，今朝早咧，即系林慧就想问一下出杰彤同埋忠哥一个问题啦。少少 IQ 题啦，叫做，请问你世界上起得最快嘅屋系边度起出嚟嘅咧？你唔好谂住以笑可以拖两秒啊！ 边度系嘛？ 积木，积木屋， 积木屋。咁如果要真系有记载嘅咧？ 咩啊？即系有记载边个地方起出嚟？ 总之世界上起得最快嘅屋系咩咧？ 三只小猪， 冇错啦。 点知夹咗？ 我决定辞职啊！ 我决定继续留喺度工作， 好适合你啊嘛？你觉得？ 根本就系沿住我嘅思路去到问嘅呢啲问题。 唔系我竟然输咗俾崔健同一个咁嘅题目上边咧，好似净话嗰个阿小林嗰个十七倍辣椒豉油咁样，引咎辞职啊！ 诶，咁啊唔 使，唔 使，或者鞠个躬啊 ！OK OK， 收到收到收到，我知道中哥下次会试下 turn 翻呢个思路。喂，嗱，不过咧呢个思路咧比较容易令人明白嘅。以下落嚟讲嘅呢样嘢，嗱，我哋咧之前咧阿星咪成日讲话 3D 打印技术嘅，3D 打印技术啦，即系乜嘢都印到出嚟噶嘛。咁我之前咧都有。我听过有些学校是真的特登为了想俾啲学生感受一下呢一种 3D 打印、原来而家好多学校都会添置一个 3D 打印机咧，就俾啲学生去用嘅。咁、不过咧，可能打印出嚟嘅嘢咧，都系比较日常会用嘅嘢啦。例如可能咧，喺啲学校咪会而家发明嗰啲 STEM 嘅，即系话将啲科学啊、数学啊唔同嘅嘢咧去应用埋一齐嘅。咁我见过佢哋有啲发明咧，系例如做一啲会响嘅，即系有 alarm 嘅拐杖啊，即系譬如支拐杖一跌落地下咧，就知道嗰个人可能需要求救啦，咁佢就会即系搏埋个响嘅装置咁样啦，即系攞嚟做呢一啲比较生活上面嘅科技咁样。 但系呢个唔简单噶，因为唔系净系 print 嗰件嘢出嚟，系要写嗰个程式啊。 系啊系啊，所以好多而家坊间都有啲校际嘅科研比赛咧，系做呢一类嘅嘢嘅。咁、其实 3D 打印系都几帮到手啦。咁但系我今朝早见到嘅呢一个报道咧，我系觉得哇，都算系我哋人类界嘅一啲新嘅希望，可唔可以叫希望咧？嗱、因为香港人而家真系最紧张嘅咧，就系成日讲话买楼啦、上车啦，咁一来就系楼价嘅问题啦，二来就系其实起屋都需要时间噶嘛，即系成日都讲话房屋问题，揾到地之后仲要起屋，咁但系咧，日本竟然有一间嘅公司就系用咗呢个 3D 嘅打印技术。然后咧就用咗好短嘅时间咧，就可以起到一间都叫做几靓嘅、几简洁嘅住宅出嚟啦。 几多层先？ 单层嘅， 单层 系啦， 单层 O K 嘅。 但系咧，嗱，佢有埋门口，有晒窗口位置，即所有嘢都系精致嘅。好啦，嗱，我俾幅相两位望下先。你估下，但系佢要用几多时间系可以 3D 技术打印一间咁样单层式嘅平房出嚟咧？ 如果佢全部系 3D printer 咁样 print 出嚟咧，可能个零月啦。 哦， 可能个零月啦。 中国系估个零月嘅， 会唔会再快啲啊？ 系会快啲嘅。 你始终都要时间噶嘛。 但系你可以唔使休息，即系你平时起屋咧，咁你啲建筑工人都要休息时间，又系咯。咁我谂可能两个礼拜点都打完啦啩。 嗱、你哋估一个就估一个月，一个就估两个礼拜。好啦，俾多一次机会你，如果都再少啲， 十日啦。 都要十日， 仲使啊？ 唔系咁啊，系咯，一个礼拜啦，两个人可一个礼拜啊，豪俾佢啊！嗱，有几日都要唞噶， 证明 部机都要唞。 证明人类同埋呢个科技最大嘅分别系咩？我哋有人情味，系咪先？我哋嗰啲时间俾多佢嚟休息啊、食饭啊，俾部机唞一唞啊，冇咁热咁啦。原来佢只系需要24小时咧，就可以起好嗱。其实呢间屋都唔细，目测见到起码都有厅有房，有洗手间，有厨房嘅。咁呢一个嘅建 大过香港啲腊米啊！ 系啊，但系嗰系嗰啲纳米，同埋我觉得佢嗰个设计间隔上都系舒服嘅，即系唔系嗰啲咩钻石型听胶窗台啊，即系佢都四四方方。 唔系佢又 print 唔到咁出嚟，讲真，佢又 print 唔到啲咁即系三尖八角嘅织出嚟嘅。佢哋个 print 咧正正方方，佢易搞啲 嘅。哦，咁都可能系嘅，亦都系因为个设计配合埋啦。咁佢大概用咗$210,000，咁就可以印到一间咁嘅屋出嚟啦。咁而且咧，即系大家都喺度谂啦，到底呢啲屋会唔会即系嗰个坚固？固性啊，或者个结构上有问题咧、因为话晒我哋平时起屋咧，你都会可能有啲石屎啊、钢筋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去做啊嘛。咁到底 3D 打印，你就算真系话可以模仿翻晒所有嘅嘢出嚟，系咪真系坚固咧？ 我睇完之后咧、我唔担心佢会冧，即系虽然佢一层啊，你都会、会唔会冧落嚟？ 平房咁啊， 我唔担心佢会冧，因为如果有啲咩事咧，系成间屋吹起， 吹走咗。 即系你直话阿林慧讲到系三只小猪，其中一间咪就系阿柴。 吹走咗， 嗰个咩稻草屋啊嘛，一吹就吹散咗咁样。 我估冇咁儿戏啩，系嘛？ 嗱，呢间公司咧就有讲过嘅，佢话咧呢一间屋系真系可以俾人住嘅。佢话因为咧，其实如果用呢一个 3D 打印技术咧去做嗰啲房屋嘅外墙啦、地板啦、天花板等等咧，佢话咧其实咧嗱，不过佢系需要配合一个系统啊。嗱，因为呢间屋咧系真系有少少风险嘅，就系咧学阿钟工话斋咧，因为一啲天气嘅因素咧、可能就会令到佢嘅建筑咧有少少危机。咁、所以咧，佢话咧佢会透过呢一个嘅人工进行连接咗呢一个天然气、电力等等嘅装置咧。咁就令到一间屋咧，可能就会所有嘢都运作畅顺啦。咁但系咧，佢就冇讲过话到底呢一间屋会唔会遇到一啲即系譬如好容易俾人吹走啊，或者各样嘅问题。咁、因为咧呢个建造商都表示咧，原来其实头先讲嗰啲地板啊、房屋啊、砖啊嗰啲咧，真系可以 print 翻一模一样嘅 装 置出嚟，系啦。但系重量上咧系有分别嘅。学阿钟哥话啫，系重量嗰度有分别。但系咧，譬如我第一件事谂到嘅咧，我就系谂会唔会漏水啊，或者会唔会？其实真系 漏水，反而我觉得唔会，因为真系佢用嗰啲物料可以系完全防水添，即甚至乎你比用石屎嚟整咧， 系 某种程度上佢可能更耐用添， 或者唔会发毛咯喺度谂， 肯定唔会， 即系佢嗰个其实佢就系用乜嘢物料打佢出嚟啫嘛， 甚至乎啊，如果你而家 print 出嚟咧，即系唔系 print 出嚟，而家传统嘅屋咧，即整完埲墙之后。如果你想整一啲裝飾上去，你要額外整上去啊嘛。如果用 3D print 咧， 佢唔使 喺個程式嗰度寫埋。 哦，內置咗 print 出嚟已經可能係已經有添啊。 即係內置埋個衣櫃 咁樣係嘛？可以有埋都唔頂啊。 都係嘅，嗱咁佢呢個發展商就係話咧，佢未來真係諗住透過呢個技術咧，係即係為日本建造更加多個房屋。真係諗住之後都係 print 出嚟。 但如果 print 出嚟，點解唔用一個貨櫃咧？而家有好多貨櫃屋噶嘛，真係一個貨櫃，但係嗰個貨櫃佢可能戒咗個窗，或者整咗道門，佢將佢改裝咗。一个冧一个咁样，其实而家有好多系呢一类型。 都系，我正正就想讲，我觉得呢个好似好啲，目测我觉得，即系首先个外形好啲先啦， 舒服啲啊， 系啦，同埋之前都有讲过嗰啲货柜屋咧，即系譬如你打风落雨咧，其实都滴滴答答，即系都会好嘈啊。 因为始终个物料 嘅问题系啦，咁我估系咪呢个会好啲咧？因为你可能打嘅时候都有一啲，譬如嗰啲窗啊嗰啲咧，可以再封得实啲，或者即系嗰个做口位啊。 嗰 做口位冇咁多 嗱，佢咧就冇好清晰咁样讲话每一个部分到底系点样运作啦。咁但系咧，佢就有讲啲消费者最关心嘅嘢就系、是，喂，如果住入去或者我要买嘅时候，到底几钱先咁？咁佢话大概咧就系300,000日元左右， 廿零万港纸， 系啦。 几多尺噶？ 又真系 成 个货柜 咁大咯。 佢而家呢个有啊，佢呢个有一个货柜咁大噶。 佢话咧大概系99平方米左右，系啦。咁佢话原来咧呢间屋咧头先讲99平方米咧就一日内就可以 print 完啦。 哇！即系佢一日赚你20几万啊？ 系啦，一间。 咁但系你又调翻转，你又可以用好耐嘅，正常嚟讲。 当然系啦。 但系你谂多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佢真系用同一个模式去建构嘅话咧，其实呢个价钱系抵嘅。点解咧？佢平房嚟噶嘛，即系佢全部。都要占一笪地一个空间先至可以有噶嘛？咁嗱，根据佢头先个图片咧，就系佢喺草地上面起咗一间咁样嘅屋啦。喂，如果其实你谂下，20几万，你可以喺草地上面有一间平房，你上高冇嘢噶。其实你变相你住嗰笪地，你已经觉得抵咗啦。 你就系话你要点样箱喺个地下度啊嘛？如果咪真系一阵风吹走噶嘛？呢啲即系佢始终个重量都唔系。 未去到石屎咁重啊嘛。 我啱啱 check 咧，99平方米其實真係成千尺噶咯喎。 哇！ 咁我如果你俾我，我又可能會試下喎。嗱，你諗下啦，你頭先你話300,000 yen 係嘛？即係20,000港紙。喂，咁而家你喺香港租間屋啊？20,000，我当你如果两年20,000，即系每个月10,000蚊，边可以租到成千尺啊？ 可以试一试啊， 系咯。 嗱，不过咧， 摊翻开 所谓嘅 3D print 任何嘢咧，即系我哋呢啲即系睇开呢啲科学杂志嗰啲咁样，呢个一定系未来大势所趋嚟，系必定嘅。点解咧？因为你喺任何一个科技上啊，即系特别我哋而家即系睇嗰啲咩太空移民嗰啲咁样咧，你将来一定系 3D print 噶啦。嗱。你可能去到火星，冇屋噶嘛，你唔会带石屎上去噶嘛，你亦都唔会喺上面起楼噶嘛，点样可以啲人住呢？而家好多研究就话，带一部 3D printer 上去咪得咯，因为啲物料你可以喺火星表面嗰度提取出嚟，咪 print 出嚟咯，你 print 间屋。咁你有得住啦，譬如话连食嘢，因为食嘢都可以 print 出嚟噶嘛， 但味道唔知得唔得咧？ 睇下你用咩物料咯，但佢都用蛋白质啫，其实咁你 print 住可以调味噶嘛，你想食个汉堡包咪 3D print 出嚟咯，呢啲系以前科幻小说讲嘅嘢咧，其实而家变晒事实， 系真啊， 全部都系 3D print 咯，甚至乎即系之前阿星都有讲过嘅。就是嗰個人體裏邊嘅 器官啊，醫療啊，係啊， 醫療你都可以叫做 3D print 啊嘛。所以如果你將來喺太空移民嘅話咧，其實你最緊要有呢一個科技，就可以生生不息繼續行噶啦。 係，即係所以而家問嗰啲 IQ 題咧，你如果去到一個荒島，你會帶啲咩啊？咁我帶個 3D print 就乜都得啦，搞掂曬。 O、okay、K。 所以如果三隻小豬嘅故仔一早嘅時候，佢哋三個唔係懶。是很着心做这个 3D print 的话 为什 么会有豺狼出现呢 用什么稻草呢 他跟他说妈妈我 print 了个稻草出来了。 古仔要改写。 是啦那三只小猪就安全无恙了。 再编多一个豺狼的天敌出来搞定问题解决。 是啊。好时间将近来到早上的8点看看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的有几阵骤雨。今天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的。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 美英同以色列谴责伊朗幕后策划，令喺亚曼附近海域嘅一艘运油轮遇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英国外相林涛文以及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先后发表声明，声称伊朗系袭击呢一艘运油轮嘅幕后黑手，计划共同应对。较早前。伊朗外交部否认与这艘运油轮遇袭的事件有关。这艘运油轮日前在亚曼附近海域受袭，造成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罗马尼亚人死亡。这艘运油轮悬挂利比利亚国旗，但隶属日本公司，现时由以色列航运公司管理。据报事发的时候，船上没有载货。内地传媒报道，东莞市住建局凌晨在官网发布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通知，出台房地产协调监调控新政。报道指出，坚持楼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非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参加住宅用地竞买。若果企业联合体参加竞买，房地产开发企业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暂停向个体工商户销售商品住房。报道又指出，当局会加强房地产税收监管和调节力度，建立二手房成交指导价制度，住宅限售期限由取得不动产权证后3年延长至5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2点，系升27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2，英镑10.8，瑞士法郎8.579，澳元5.706，加元6.232，新西兰元5.417，欧元9.223。每百元对港元7.0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4美元，卖出1,814.0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当然有咧，我哋嘅好朋友嘉宾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美元嗰度开始讲起，好嘛？唔该。 好啊，今日睇翻咧就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嘅数字显示咧，截至到7月27号，即系上个星期二喺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嘅外汇期货当中嚟讲过咧。我哋見到美元咧就再唔係出現嘅淨空倉嘅情況啦，反而咧係出現咗咧係淨持倉，淨持倉嘅金額唔係好大，得個29.9亿，咁但係咧都係扭轉咗個之前嘅一直都喺度淨空倉嘅情況。咁呢個淨持倉嘅情況咧已經可以話係自去年3月以嚟咧係第一次見翻嘅啫。咁出現呢個轉變嚟講嘅話咧，反映咩咧？反映炒家咧就開始咧就睇翻好少少美元嘅前景嘅。咁呢個係值得留意嘅事嚟噶。咁至於喺截至到上個星期二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喺一眾外幣咧，歐羅嘅淨持倉嘅合約嘅數量咧，就回落到去咧就38,000多张嘅。咁較對上一個星期嘅45,000多张咧，亦都係見到有所回落。咁即係反映咧，就市場咧係睇淡咗啲外幣，係睇翻好個美金嘅。 嗯，轉個角度講講啦，美國核心 PCE 平減指數啊，呢個被譽為咧聯儲局最睇重的一个通胀数字，当中的数字又怎么去分析呢？ 其實我哋見到咧，上個星期五咧，美國又公布咗呢一個嘅 PCE 平減物價指數啦。咁呢個數字嚟講係反映通脹嘅。咁呢個數字嚟講，我哋見到咧，佢喺六月份咧就按年咧就係上升係3.5%。呢個核心PCE 指數啊，上升3.5%。咁呢個升幅咧可以話自1991年12月以嚟咧係最高噶啦。咁即係反映咩咧？反映咧就話美國呢個通脹咧係咪真係短暫性咧？就真係好難講啦。我覺得就唔係咁短暫性咁簡單。咁但系咧，无奈我哋见到咧喺上个星期嘅联储局嘅议息会咧，咁啊联储局主席嘅鲍威尔咧喺个声明里边咧，都继续咧系唔承认通胀噶，就认为通胀只系短暂性质嘅啫，亦都冇透露几时去减少买债或者几时去作出加息。咁呢一样嘢咧就几令人忧虑啦，因为当个通胀系嚟得咁快，而联储局依然系唔肯承认系个通胀存在，唔肯去喺个货币政策度收紧嘅时候咧，咁如果日后咧市场真系即系个美国人民真系担心嗰个通胀，而去搶購貨物嘅時候，而聯儲局先出手咧，咁到期時咧就可能會太遲噶啦。咁到期時可能會聯儲局咧就需要加息嗰個步伐咧係會快好多。咁呢個會對日後嘅經濟損害咧會帶嚟更大嘅。 嗯，轉個角度聚焦講講中國方面嘅情況啦。 好啊，中國咧就上個星期咧就公布咗七月份嘅官方嘅，應該話喺過去週末啊，就公布咗七月份嘅官方嘅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呢個數字嚟講嘅咧，就由六月份嘅50.9咧嘅指數點咧，就跌到去50.4嘅。咁我見到嘅數字其實都回落唔少嘅。咁嗱喺個中國呢一個嘅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嘅回落咧，反映兩件事啦。第一件事嘅就係明顯就係個原材料嘅價格大幅上漲咧，就推高咗個生產成本，令到生產商咧唔係太願意去生產，咁呢個可能係推低嘅指數嘅其中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嚟講嘅咧，就睇翻咧，就全球咧受到疫情咧個困擾都已經好長時間啦。咁啊，經濟咧就逐步咧就減弱咗落嚟。咁中國咧嗰個係世界工廠啊嘛，尤其是喺個疫情期間，中國世界工廠嘅地位係更加能夠確立到出嚟。咁呢一樣嘢咧，就當中國嗰、那個生產嗰、那個製造業嘅生產都慢落嚟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咁即係反映咧全世界個經濟咧其實喺度減慢緊嘅，咁呢個咧亦都唔難理解嘅，因為上個星期我哋見到美國公布咗嘅第二季嘅 GDP 啦，咁個 GDP 嚟講嘅話咧，就只係得個 6.5% 嘅增長，雖然係好強啊對美國嚟講，咁但係咧就遠唔及咧就市場估計嘅 8.5% 嘅增長，咁即係反映咩咧？反映咧喺全世界其實面對住個疫情咧，個經濟咧其實開始咧係減慢緊落嚟 嘅。再睇睇今個星期咧，有兩間嘅央行議息，當中又有啲乜嘢啟示咧？ 嗱，兩間央行咧就分別係星期二嘅澳洲央行啦，同埋星期四嘅英倫銀行噶。咁啊，因應疫情嘅關係啦，多個澳洲嘅主要城市，包括悉尼啦，都係封面要面對封城噶。咁啊，嚴重咧就影響當地嘅經濟。咁而家咧就市場咧就關注喺今個星期二嘅議息會啦，就澳洲央行咧可能會叫停咧佢啱啱喺七月初嘅議息會，先至話咧係宣布咧係削減個買債。當然咧削減買債係去到九月份先開始係執行嘅。 咁但係咧，而家咧，因為因應咧，就當地個經濟又轉差咧，因為個疫情啦，咁佢會唔會叫停咧？可能性係存在嘅。咁如果一旦叫停嘅時候咧，咁當然會對澳元匯價不利啦。咁啊，再睇翻英國啦。咁啊，英國嚟講嘅話咧，個情況咧可以話係完全唔同。雖然冇錯，英國都係受到 Delta 嘅變種嘅病毒嘅攻擊啊。咁但係由於英國人口咧裏邊咧有七成嘅人咧以上咧係已經係接種咗疫苗啊。咁啊，所以咧就亦都見到佢最新嘅確診啊、住院啊、死亡嘅人數咧都係好低下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算相信英國咧係個即係面對疫情啦，相信英倫銀行咧冇錯喺今個星期四未必會進一步收緊嘅貨幣政策。咁但係唔排除咧佢可能會係繼新西蘭同埋加拿大之後咧係最快收緊嗰一個嘅央行嚟噶。咁所以即管留意一下今個星期四英倫銀行會唔會俾一啲嘅啟示，幾時收緊個貨幣政策俾到大家啦。 再睇埋經濟數字方面啊，星期五美國公布嘅就業數字咧，有冇機會成為重頭戲啊？ 肯定是的啦，咁啊，但每个月嘅头一个星期五咧，就是美国公布嘅就业报告啦，大家都知啦。咁啊，今次嚟讲嘅话咧，就呢个七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而家市场估咧就有机会增加咧，就926,000份嘅。咁如果真系增加咁多嘅时候咧，咁当然就较六月份嘅就系增加85,000份咧，就要好啦。咁但系咧，我哋要重点要留意嘅系咩咧？重点要留意反而咧就每小时嘅工资嘅增长啊，因为而家市场咧就估計咧七月份咧嗰個每小時嘅工資增長咧有機會按年比咧就係上升 3.9% 嘅，咁啊較六月份嘅 3.6% 係進一步上升嘅。嗱 3.9% 嘅工資每小時工資增長係唔少嘅，咁啊會我相信如果係屬實嘅話咧係會進一步咧係推升美國嘅通脹嘅。咁啊鑑於而家大家都好關心美國通脹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嗰個工資增長嘅數字咧係要值得我哋關注噶。 八月開局咧就真係投資者有好多嘢都要睇。实嘅股市嘅情况啦，债息嘅情况啦，美国政府咧仲有住10,000亿嘅美元以上嘅债券到期，呢一件事又有机会点去发酵咧，温生？ 呢個係好重要嘅事嚟嘅，因為喺整個八月份嚟講嘅話咧，我見到咧係美國咧係政府係有大量嘅債券係將會到期，咁而家講緊嘅數量咧係講緊係10,000亿美元樓上嘅，咁啊咁大批債券到期嚟講嘅話咧，美國政府應該都冇錢還噶啦，咁即係好大機會咧佢要發行新債咧係冚舊債噶，咁如果當佢發行新債嘅時候嚟講嘅話咧，當然就市場咧而家就驚就話發行咁大量嘅新債有冇咁多人係需求咧咁樣，咁啊喺過去嚟講嘅話咧，佢可能都會要求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去買美國債啊。咁但係而家中國咧就同美國關係就麻麻地啦，咁就會唔會幫美國買國債咧？呢個成問題啦。咁至於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嚟講嘅話，呢個經濟咧都弱嘅，咁佢哋亦都冇咁嘅能力咁大量買咁大批嘅債券嘅。咁所以咧，而家市場咧就驚跟住嚟美國會點樣發展咧？咁樣樣。咁當然啦，你要吸引人多啲人去買美債嘅話咧，你就要提高個息率啦，咁啊令到債券嘅吸引力上升啦，咁但系如果提高息率嘅话咧，咁呢个系会对个美国经济系不利嘅，因为你提高息率，而美国经济而家又唔系咁好，一息率债息一上升，好多嘢都即系个黐住拎住个债券嘅息嘅，咁如果债息上升，好多嘢都会上升嘅时候咧，就系会对个经济系较大个冲击嘅。咁如果唔系咁样做嘅时候咧，就可能要联储局咧就要多印银纸去购买债券。咁究竟最终会系点？做咧係提升嘅債息啦，但如果提升債息嘅，咁當然會對個全球金融市場係不利啦，對美金反而會有利啦。相反嚟講，如果係聯儲局印錢去買債嘅，咁我相信咧就會對全球嘅經濟就會帶嚟刺激作用啦。咁而對美元咧就反而不利啦，咁因為多咗個美元嘅供應啦。咁所以咧就真係好睇下跟住嚟呢一批嘅債券嘅推出嚟嘅時候，究竟會係點樣發酵啦？咁呢個係重要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亚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好 ，Kitty、钟哥、小白同埋 Barbie， 你哋好啊，系啊，好似冇试过集齐你哋去打个招呼喎、啊，今个朝头早 系啊， 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系 啊， 啊，可能迟咗少少，不过有啲嘢 早晨啊， 唔迟唔早，时间啱啱好，讲紧嘅咧就系消费券啦、啊，今日咧睇到咁多份报纸咧，基本上啊有六七份咧都系攞消费券嚟做头版咧， 有张使啦今日， 系其中一份咁样讲啊，全城狂热消费，百物悄悄腾贵咁样，仲有个运啊吓，意思系乜嘢咧？真系无啦啦会加咗价，你都唔知道吓、先问一下咁多位拍档啦，琴日有冇用呢个消费券啊？已经去抢先去买下嘢先啦。 我有，我用咗我另一半嗰份， 系啊，你真系好睿智啊！ 识用一定用呢个啦， 系 啊。 我都有用，因为其实我就入咗落八达通嘅，咁我发现其实平时你点样用钱呢你就点样用咗佢㗎啦已经。我寄嘢又用咗少少钱，跟住去嗰啲超级市场又用咗少少钱。咁其实我就喺度諗，本身大家即係有好多计划㗎嘛，即係用呢一嚿钱其实平时咁样洗下洗下好快就洗完㗎喇我都。 係呀，小白有冇用啊？ 我想问一下呢，因为我都用八达通攞呢个消费券嘅，咁我系咪要去做咗啲手续先？ 系啊，你要 download 个 app， 咁跟住你入到 小白，我系唔会答你嘅，我唔系用你嗰个方法。 系 ， 等我解答佢。入到个 app 嗰度咧，咁跟住佢就有一个领取嘅字嘅，你就要将你自己嗰张嘅八达通咧，就摆喺个电话嘅顶端嘅后面嗰度，即系俾佢 scan 一 scan 咁样，咁你就可以揿个掣咧，就可以入咗落张八达通。 我八达通喺个电话入边。 咁啊，咁你就都系入去个 app 嗰度，咁然之后揿领取。佢就得噶啦， 哦，好， 系啦，系啦，系啦。 小白啲问题唔系咁容易答噶， 好彩我都识答，好彩我都识答， 我真系好想攞嗰啲纸，但我发觉，咦，原来佢唔系即刻入咗入去噶， 诶，呢、這个便利店嘅职员可以帮到你。 系啊，我寻日见到好多人排队喺便利店嗰度， 系啊，系啊，就系咁啦。嗱，呢、這个我就见到嘅情况就系、是，我谂住落去买罐啤酒啦。嗱、啊，试完点解会买罐啤酒咧？系咁嘅，屋企人咧就有嗰啲 coupon 啊，就系有啲申请员咧攞张八达通去申请员咧，其中一间嘅便利店咧。佢就會 print 幾張紙俾你，嗰啲紙咧係平時啲收據嚟，咁總共有20蚊嘅現金券啦，咁5蚊5蚊5蚊嘅，但係不可合併使用啊，留意翻。所以咧，即係你每次用嘅時候只可以用一張。咁我落去買罐啤酒啦，我未試過喺樓下間便利店要排隊打圈排， 俾錢啊， 係咯。 喂，咁其實佢5蚊5蚊一張啊， 係啊， 咁佢就唔可以合併使用啊， 係啊， 咁其實佢等於冇俾錢你嘅喎， 點解 咧？佢只要將嗰件貨品加價加5蚊，咁、其實佢咪即係等於對即 係、啊、 對沖咗 5蚊咯。咁噶，可能真係咁。 咁你要揀一件咧冇加價嘅，係 啦、 啊，買開 可以賺到佢、啊。 我哋唔會知道㗎，除非你搭時光機去翻舊時咯，即係講緊7月31號或者7月30號咯。如果唔係你唔知啊，你落樓下，喂，即係屋企人叫你買樽豉油，你就買㗎啦。你唔會 mark 低，即係一日之前 mark 低個豉油。 買啲十零廿蚊嘅，如果佢加咗5蚊，其實你好覺眼㗎。 其实唔觉噶，你知唔知依家今时今日买一支樽装茶几多钱咧？ 唔系你睇地区咯，九个几最平 价嘅7.5都有噶。 你哋都众说纷纭啦，7.5、9.5、13蚊。 因为佢真系唔同地区系唔同价钱噶， 同埋优惠价就7.5，正价就9.5，贵啲嘅13.5。 系啦，所以我哋真系有留意买嘢，有留意价钱。 讲得冇错啦， 数精嚟噶， 我咧永远。都是只可以买到13蚊嘅，点解咧？ 你去开湾仔区， 平时嗰个区域冇试过有7.5出现过。 你嗰区，你经常出回嗰区，点会有平嘢啫？ 我都唔想喺嗰度出 消费区嚟。 胃口不迟啊，钟哥！正所谓有头发边个做想做？ 我成日喺石硖尾啊，喺长沙湾，点会贵咧？ 我都想喺嗰度开工，平平地有惊喜，正所谓系啊。咁啊，琴日真系买罐啤酒都贵几蚊，即系好似钟哥话斋讲得啱啊，可能啲。消費商啊，或者嗰啲啤酒商都超超 對沖翻嗰20蚊噶啦。 係啦，頭先話排隊咧打蛇餅啦，即係小白就講話啊八達通啊，唔知點用咧，因為咧原來喺呢個便利店咧，你嘟一嘟卡咧，佢就知道你有冇領取噶啦。咁所以啲人就做呢一個咁嘅動作。咁啲店員咧亦都好耐心咁樣咧，去幫啲公公婆婆啊，我覺得都幾好，因為平時咧你去到呢個便利店咧，佢永遠都問你有乜乜乜乜會員啊，八達通有冇儲分。 全部问埋啲，我自己觉得 买消毒湿纸巾啊， 加五蚊，唔关我事嘅嘢啦。咁唔紧要，但系今日佢哋终于发挥善心啊，帮助啲阿公阿婆，我觉得咧应记一功啊， 不嬲都有嘅， 不嬲都有， 我哋未必感受到啫，但系有嘅， 因为我哋未到系咪？ 因为你都唔系阿公阿婆， 系啊， 感受唔到。 喂，嗱，讲开阿公阿婆咧，今日有啊。8月2号落油卡啊，两蚊乘车优惠啊吓，同埋局长啊罗志光咧就讲话啊，特登唔搭埋8月1号做嘅，费事啲长者们搞乱啊， 太忙啊，系啊， 其实做长者都好忙。我想讲，你又要识呢个消费券，又要整嗰啲绿油卡， 又要炒股票， 又要炒股票，又要嗰啲 银发债券， 系啊， 哇，即系仲多嘢做过我哋呢一种年纪。 你咪成日听到嗰句咯，啊，退咗休之后仲忙， 仲忙啲啊， 系啊， 好充 实噶，真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做孝顺仔女咧，要申请呢啲咧，你就帮下爹哋妈咪去做啦。不过即系讲开呢啲消费券咧，有阵时啊，有机会都误堕法网，或者咧。会中陷阱嗱，琴日咧就有一啲不法商人啦，就喺网上边啊，声称咧七五折就可以套现零风险咁样， 就套现嗰啲消费，将佢变成现金。 系啦，嗱，首先咧，即系如果你2000蚊卡嚟用咧，你套现七五折咧，打咗个 蚀好多， 但系变咗现金。 我都话啦，你嗰2000蚊买平时你湿湿碎碎嗰啲嘢，其实都好快会用完噶。我都话，寻日我行街咧，见到有饼店咧，佢就话：哇，好多人嚟买月饼啊！咁样，咁你月饼都200-300蚊一盒啦。 但系我哋由细到大听嗰句咧，就系话咩？哎呀，即系咩亲生仔都不及近身钱啊嘛，冇话亲生仔都不及消费券噶嘛，冇呢句噶嘛。 你嗰时未有嘛，我都系第一次接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嗰个观念系咪都要即系扭一扭咧？发现啊，都唔系大家谂到一定要变现嘅啫咁。同埋我都话去揼骨咧，又用得喎，揼骨又用得喎。 揼骨你未讲喎， 我咪后讲。 你依家要讲翻呢啲 听众 无端端话，我都话去揼骨噶咯。 几时讲啊？ 几时讲啊？好聽過，好認真聽你做節目喎。 你係咪揾個朋友幫你揼，跟住你俾咗錢佢啊？ 唔係啊，因為尋日咧就真係去咗揼。 叫朋友攞部八達通機出嚟。 我去嗰間咧就唔係八達通，就係另外支付寶。佢話如果你有支付寶咧，揼骨都可以俾錢咁樣。 支付寶都係可以俾錢啊，但係唔係用消費券嗰啲錢啊 嘛。用消費券啊，係啊。跟住另外我有朋友咧，佢就開嗰啲蠟燭手工班嘅。咁原來佢又申請咗喎。佢話大家可以嚟報名啊，我都可以用消費券啊咁樣。系啊，原来都好多地方用得到。 系咁啊，谂下即系呢2000蚊点使啦。其实就唔止2000蚊嘅，嚟紧会有更加多嘅发放出嚟啦。咁最好每个月都派啦。琴日见到几开心，即系其中一间咧喺弥敦道嗰间咧咩米嘅手机铺咧，排咗三个圈啊，围住间铺头系啊， 好多嘢买， 以为有嘢派，以为有嘢买添啊，系咪？我都忍唔住影咗张相啊，好夸张啊！呢啲咁嘅情况，希望大家咧应使得使，应用得用，咁啊做个乘数效应出嚟咧，支持消费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8月2日。是一年的第21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51日。1972年8月2号，香港首条连接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过海行车隧道海底隧道正式通车。由于隧道在九龙出口位于红磡湾，所以又称为红隧。早于上世纪60年代曾提出兴建维港跨海大桥方案，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决定兴建海底隧道。1969年9月1号开始动工，隧道全长1860米，以沉管方式建造。开幕当日，由艺人斐姐沈殿霞乘坐一辆老爷车驶过，成为第二位正式使用隧道的市民。真正第一位使用者是拍摄当日情况的摄影师。8月2号出生的朋友多才多艺，无论从事任何行业都会留下独特而强烈的个人风格，不会因世俗眼光而停止冒险，无论遇到任何挫折都会向目标进发，是理想主义者，自信心强烈，亦有自知之明。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助你建造跨世代的建设？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慢线咧有坏车，车龙去到环宇海湾。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那段就行车缓慢，后面近住扫管笏那段亦都车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一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场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应该是补返就是观塘唐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诞生，象征启播半个世纪的香港电台踏入新阶段。咁点解会突然间出现一个走年轻路线嘅新频道呢？就要由当年嘅王牌节目《青春交响曲》讲起啦。1974年《青春交响曲》首播，到底当年发生咩事呢？拜读收藏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一篇哲学硕士论文《香港中文播音史1928至1997》，对于当时香港电台的节目播放模式，它是这样写的：1973年9月，刚刚升任港台中文台台长的张汉彪眼见商业二台的年轻人节目《年轻人时间》做得这么成功，而港台中文台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既退化又了无生气的电台，于是就想到向商台挖角，而他的首要挖角对象就是商业二台的明星级 DJ 陈任。陈任加盟港台之后，两个节目陈任一小时和陈任半小时在收听率调查独占鳌头，进一步加强港台高层准备大搞年轻人节目的信心。 声音演绎行程，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神光出双梁。今日我哋讲下。 士多玩具，以前的小朋友买玩具的地方来去都会是玩具铺、书报摊或者是士多的。每一次经过士多，很多小朋友都感觉到无比兴奋，因为在门口总会是挂住林林种种的玩具，有些就挂到很高的，有些就会是摆在台面那里，又或者是钉在一块板上面等大家去选购。而在士多买到的玩具呢，大多数价钱都是相对比较上平的，可能对于一些长辈来讲呢， 如果小朋友扭计，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去士多门口，平平地给他拣件玩具，那他就会乖了。士多有什么玩具的选择呢？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今天主要跟大家讲一下男孩子的玩具，那有什么的选择呢？其中一个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的，就是左轮手枪了。这些左轮手枪它是需要入子弹，但其实它是不能够发射的。这些的子弹里面有少少火药，咁当你一掹鸡的时候就会发出嘭一声，有少少烟同埋少少的火药味，就好似令到小朋友置身于这个警匪片当中的。咁除了手枪之外呢，大家仲有另外一种的玩具呢，去公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玩的，就是发泡胶的飞机啦。这些的模型飞机是拿个纸袋袋住的，当你个纸袋拆出来之后，就会发现是有个机身、机翼、机尾同埋螺旋桨的。经过简单组装之后，这只飞机就完成了。如果你是一位男孩子，想当年如果经过一间士多，长辈容许你买一件玩具的话，你会揀乜嘢呢？ 正话刘岳熙讲嗰啲玩具呢，我全部都有玩过。 是。 嗰、那个发泡胶飞机。 我都有，我都有。 有啦。 是啊。 嗰、那个八八枪啦。 枪都有。 有玩过呢。咁但係我想问一问，嗰架螺即係发泡胶螺旋桨飞机呢，有冇人试过真係飞得起㗎？ 飞得起，飞得起。因为呢其实佢发泡胶就轻啦，咁喺个头嗰度呢咪有点红色胶质咁样塞住佢嘅，佢就等佢可以慢慢向下咁样，即係流线型咁样飞过去嘛。 我都未见过人哋飞得靓㗎。即系玩嗰架嘢咧，未见有人飞得靓过噶。 但系佢就有好多款式咯。嗰阵时我都因为我阿哥啊嘛，即系总之佢玩咩我就玩咩啦。佢永远都系飞得远啲嘅。咁佢讲咩我就相信噶啦。佢就话：吓，我觉得呢个型号系劲啲噶嘛。咁跟住就呃我咧，就再去买个另外一架。其实后来我发现，只不过因为佢大力啲，咁我细佢几年，系啊，又女仔，咁我梗系飞得冇咁远噶啦。跟住女生每次都话：我呢个最新噶喎，咁样，咁就去再买咯。 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有一啲款式咧，就是、有个螺旋桨咧，系有条橡筋定系点样噶嘛？ Vincent 啱啱讲嗰个咧，譬如你正话星带里边讲嗰只咧，就系、是、发泡胶啊嘛，即系其实可能系打直一张，打横一张，做到翼摄落去。 总之三条啦， 三 条 就 是、 螺旋桨喺后边或者前边咁样嗰只啦。你正话讲嗰只咧就系、是、再早期啲啊， 木嗰啲啊， 用木做嗰只。 哦， 系咪就系咩飞机木啊？好薄身噶嘛， 系啦，咁佢。佢唔一定用飛機木嘅，嗱，首先佢嗰個叫做飛機嗰個機身就是、一條木棍咁啊方形噶啦，咁嗰條木棍咧就前面咧就可以有整個螺旋桨嘅喺前面嘅，跟住後邊就當然拖嗰個上鏈，即、就、係、是、叫做上鏈，因為佢要拖橡筋喺後邊啊嘛，佢不斷翹，咁、那個橡筋一發翻轉頭嘅時候，咁、那個螺旋桨咪轉咯。佢機翼嗰個部分咧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紙嚟嘅，另一種咧就係真係俾啲再薄啲嘅飛機木嚟，薄到好似一張紙咁樣，所以嗰啲咧好容易爛嘅、 哦， 因為飛出嚟稍為砰碰到啲嘢咧就即刻斷噶啦，因為薄得好膠怪，太重佢飛唔起噶嘛，我就玩嗰一隻先嘅。 我記得發泡膠嗰啲咧係你去公園玩完一轉咧，基本上就係咁先噶啦。係 啊，買多次即係 run off 一嘢。 巢咗嘅會，佢成日都有啲折痕喺度啊， 飛 多幾下就。 即係諗住細個係話，即係你買一件玩具，你梗係諗住去襟捱啲噶嘛。跟、住永遠都係翻到屋企咧，跟住你諗住再玩咧就冇噶啦。 仲有啲係燒錢嘅喎，譬如係咩咧？就是、吹波波啦，即係嗰啲番鹼鋪咧，係啦，又會喺士多鋪買到啦。另外一個咧就好正，就係、是、沙炮。 哇！呢、這个中意 系啦，啪咁样喺地下，跟住就好玩完咯。 系啊，以前你点样玩沙炮噶？ 咪就系搭落地下咯。 嗯，就咁样搭落地下。我哋以前玩咧， 有时成扎咁样搭落地下， 整蛊啲同学嘅。 哦， 即系咧会譬如人哋行嘅时候，我行喺佢后边，譬如阿龙，我可以行喺我前边啦。咁我就攞个沙炮出嚟咧，就专登抌去佢个鞋底嗰度。 嗯， 喺佢行嘅就扑。 我哋抌得好准噶， 你就 系 整真系整蛊专家。好容易掟嘅咋，因为佢始终有个重量，你唔系话行到好远啊嘛，基本上一个身位后面嘅咋嘛，咁你喺我前面，老扑， 唔得，妈妈唔俾我哋咁样玩，佢话你咁样打啲人咧就唔买俾你玩。 但系沙炮后来系大个啲就唔俾卖啦嘛， 俾卖 啊 系 啊， 系啊，跟住后来我记得即系再次接触沙炮就已经要去到澳门，先至有，系、啊嗰阵时就系即系第一次即系体验烟花嗰样嘢咧， 沙炮玩过啦。擦地炮有冇玩过啊？ 擦地炮系点啊？ 嗱，擦地炮咧就再简单啲，佢系一条，即系好似一条一支香咁样嘅， 好不過好短嘅， 嗯， 幼幼地，咁就擺喺地下度啦，跟住攞只腳擦地咯，一擦啪啪啪啪。 咦，我冇喎， 就係咁樣， 即 係 轉下轉下咁樣 嘅，唔係轉下轉下，其實等於好似你抌咗支牙籤喺地下，佢係得一半支牙籤咁長嘅啫， 嗯， 跟住你攞只腳一捽，跟住就啪，就會有啲爆炸嘅聲響噶啦， 哦， 嗰啲係擦地炮咯， 啊，其實咁都好玩嘅咩？ 冇細路仔有啲咩玩嘅嗰陣時， 噏一聲就冇咗呢個真係燒錢喎， 啊。誒都係燒錢㗎，咁你可能玩幾次㗎嘛？一條拍，跟住再玩兩條拍拍，三條拍拍拍。 但係你都係 one off 㗎嘛？一盒有幾多咧？ 我又冇唔記得啦，仲一炸咁樣啦。 同埋多數你買呢啲咧，你一定唔係自己享用自私玩 噶 嘛。 一班人玩 噶 嘛， 係啊，一班人玩即係每人係掟兩嘢就冇㗎。 氣氛嘢嚟嘅啫，呢啲都係。你想玩几耐啫？咪同埋有一啲嗰啲吹波胶咧，都系细个喺嗰啲士多铺会买到嘅，即系一支管仔。其实而家都有得卖嘅，啲怀旧铺头。 近期未喺大叔里边咪好似有展现过咯， 啊， 好似有吹波胶系啊，我记得好似系有一幕咁样嘅，就系玩翻啲卡式嘅玩具。即系我见到哇，但系其实嗰阵时我印象中咧，女孩子就中意玩多啲嘅，即系。同埋又係啦，你吹漲咗有個波喺度咁，嗱，你掟又唔係就咁啊，哇，好得意咁樣拋下拋下， 佢又拋唔起喎， 咪就係吹嘅過程咯， 嗯， 你明唔明白啊？ 攞嗰支牙膏仔啊嘛， 係啊，唔係同埋有啲人係即係可以吹到大啲，有啲咧就吹唔到咁樣，咁其實當中都有啲技巧喺度嘅， 哦，係嘅咩？ 係啊。 唔系就咁样，即系总之你攞少少挤少少出嚟，摆喺条管嗰度吹就系噶。 同埋睇下你嗰嚿系啊，有几大嚿塞住个管个出气口咁，哎，样都有影响噶。 太厚又吹唔到， 系啦， 太薄又会穿， 系 好难噶。 系咪好似穿咗你就唔可以捽翻佢再嚟过噶啦嘛？ 嗱，我识有啲人咧系懂得点样去补噶。 哦， 即系譬如话你吹咗出嚟，喂呢度薄咗，呢薄咗。跟住咧，攞啲咩出嚟？咩出嚟？揾落去，哇，好嘢喎！佢揾落去嘅時候咧，佢又唔會整爆個波喎，咁先勁喎。即係如果你太厚又係唔得，太薄亦唔可以啊。 係啊，所以有技術㗎。 有技術㗎。 哇！我真係我細個好似冇成功吹過一個㗎。 嗯， 陰功啊！嗰陣時我係真係吹到咧。即係好用力，因為可能我貪心啊，話要整大個啲咁啊，大劈啲啊嘛。 大劈啲其實難吹啲㗎， 嗯， 大劈啲其實難吹。 咁跟住咪吹到面都紅曬，跟住都係吹唔到咯。 同埋本身咧，嗰條管咁幼咧，你要吹啲氣入去已經係一個難度嚟㗎啦。 係啊， 其實講真係，所以要吹到咁樣即係有啲困難。嗱，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咗一啲關於男仔喺士多買嘅玩具啊。 嗯， 我哋下個禮拜玩下睇下 Kitty 有冇玩過啲女仔可能喺士多買到嘅一啲女孩子小玩意啊。 间8:49啦，听紧有冯允谦嘅新歌《因爱之罪名》啊。室外气温有29度，相对湿度82%。 奥运圣火喺日本东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今个星期咧都一样系每一日啦。晨光第一线入边有两节嘅东京奥运知多啲嘅，咁啊呢一节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学系嘅副教授吕 Sir。早晨 ， 系啊，咁啊，寻日夜晚咧都有非常之精彩嘅百米飞人嘅赛事啦，系咪先？不过我哋先预告咗咧，其实今日咧我哋朝头早啊，咩中午嘅时间啦，1:30啦，呢个乒乓球女子团体8强嘅赛事，咁啊港队咧亦都会出战啊，咁啊大家多多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啦。咁啊，讲翻寻日夜晚呢一个嘅叫做百米飞人嘅赛事啊，咁啊，哇，嗰个场地佢即系比赛之前啊，好靓嗰啲激光啊，表演啊， 冇错啊，即系你假设即系有啲可惜咧，就系冇观众啦，但系我哋喺电视上嗰个感受下，哇，如果现场去睇嗰个即系澎湃嗰个气氛咧，哇，真系点样形容咧？超级无敌系双爆正嘅形容， 系啊， 系一个舞台嚟噶， 舞台。哇，我初头仲喺度谂佢会唔会到跑嗰刻咧，都系好似夜光咁样喺度跑咧， 闪啊， 开翻啲大灯俾大家嘅。 咁因为百米嘅飞人咧系第一届奥运到而家啦，百几年嚟都系全个即系展现我哋人类喺田径场上嘅焦点，系咪？我哋讲紧更快、更高、更强啊嘛，更快一定系要跑得最快啦，而且最短途嘅100米里边最快啦。咁所以喺个无论喺即系运动员嗰个竞争啦，同埋喺即系传媒嘅角度啦，即系新闻工作者啊嗰啲，哇！百米飞人一定要大大个标题噶嘛， 系咯。啱啊！咁啊，寻日夜晚见到就系新嘅飞人啊诞生啦，意大利籍嘅选手。不过我呢见到咧就有。我哋中國人嘅參賽嘅選手一樣喺呢個決賽嗰度出現喎、 啊。呢、這個蘇炳添啦、啊，都年紀就稍為好多人都講32歲，係就係好似比較大少少。咁其實大約係如果你話最大嘅運動能力，肌肉跑得。即係爆得最好嘅力量咧，大約而家嘅統計大約係26、7、8、9左右啦，呢、這個範圍啦。 咦？我以為再年輕啲添。 都未必係，因為而家個科學化嘅訓練咧，就係、是、可以做得更加好啲、 哦。 年輕嘅時候咧。咁即係嗰個範圍咧，就可以係拉闊咗少少。 即係仲有 potential 去增長。 但係一搭咗三之後咧，咁就好多人都覺得嚇心理上咧係好似差咗。咁所以30，因為人與人之間嗰個能力都有啲差異噶嘛。 係、 即係你知我哋統計上都有一個叫標準差，係咪？咁所以呢個係有少少嘅差別嘅。咁但係你話嗱，譬如我哋睇翻早前嘅游水啊、游水基本上全部大部分都係冇黑人㗎。 嗯， 系咪？ 系喎， 系嘛？喺田径场上，基本上你见到大部分就系黑人噶啦。 系喎， 咁呢个其实咧就喺我哋科学上咧系有啲分析嘅。咁、如果喺水里边咧，因为黑人咧就系嗰个整体嘅肌肉密度啦，同埋嗰个最主要条腰咧，相比起我哋白人同埋黄种人咧，稍微短咗少少。 哦， 短咗条腰短咧。假設其他嘅技術體能完全一樣嘅話咧，佢就變咗係冇咁去水，即係流線型呢個角度，我哋喺物理學上就冇咁流線型，所以黑人咧喺游水度咧，比起白人同埋黃種人咧，稍微蝕底大約1%-2%，但喺田徑裏邊咧，佢就有優勢啦。田徑裏邊咧，就比起白人同埋黃種人咧，又多翻大約1%-2%嘅統計上嘅科學嘅優勢。原因咧，佢嗰個小腿同埋大腿嗰、那個。比例會長啲啊，即係我哋其實跑步咧，佢哋當好似卡通片咁咧，即係喺度打圈啫嘛。係 啊，小雲咁樣跑步。係 啊，咁如果你小腿嗰個天生嗰個嘅長度咧，係略比其他人種係長少少。咁假設相同嘅技術、相同嘅其他因素一樣，喂，佢只 腳打圈，即係佢嘅車碌咪快大啲咯。 哦，即係好似單車個碌大啲，係啦。 咁寶特仔咧就天才嚟㗎啦，寶特仔個記錄咧真係就好易記咧，9.58啊，9.58啊嘛。佢只腳咧真係超級長，佢係1.95米嘅高度啦。咁係比統計上一般嘅百米嘅飛人咧都係仲要係超勁啊。 係。 咁所以呢個寶特就嗰個9.58嘅記錄咧就都好難有得破咯。咁你琴日講緊就係9.8啦，如果冇記錯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咧，都喺我哋運動科學世界上咧，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討論啦。 係多謝雷 Sir， 因為嗰晚我哋即係我同啲朋友一齊睇游水咧，就係喺度討論緊啊。嗰陣時係睇緊女子游泳比賽嘅，咁啊見到有黑人選手喺度嘅，咁我哋就即刻喺度講，哦，即係比較少見喎咁樣，咁就喺度討論啲身形啦。啊，佢哋游水咧嗰啲手臂啊，好似同平時跑步嗰啲咧係完全唔同嘅嗰啲狀態。 因為好得意嘅，如果你要喺水上高游得快咧，你好力唔得，好力唔夠贏，因為仲要你講個肌肉嘅密度。因為如果你肌肉密度相對係同埋你整體嘅脂肪量咧，你要浮水先得噶嘛。如果你好力得嚟，但係你沉嘅，你喺水裏面個阻力會大咗，咁所以相對地咧，因為黑人嗰、那個肌肉嘅密度係相對會大啲啦。二來咧就係佢脂肪量咧係冇咁多啊，咁所以咪相對地啦，即係永遠都係比較嘅，就會就蝕底啲啦喺水度。咁但係田徑嗰度佢就有優勢咯。但係琴日嗱，如果大家有記得咧，英國嘅跑手咧就偷步啊， 係啊係啊， 係咯，你諗下嗱，四年一屆嘅奧運，今年變咗。五年你練咗五年一次， 等下一屆啦，等少啲下一屆。 係啦，一次嘅偷步就真係，即係我啲朋友，哎呀，好可惜咯。 係啦，咁而家我哋見到亦都有中國人，無論喺田徑場上定還是喺游泳項目都有，其實真係唔錯嘅成績喎。 係啊， 係個訓練好咗啊，定還是係真係揾到啲天生異品嘅人咁樣咧？ 兩樣都有啦。咁你多咗人去參與，自然選材啦。咁如果嗱，琴日嘅一百米咧，大家欣賞嘅角度咧有四個嘅層面去討論。第一個就是起跑嗰陣時嗰個嘅反應啦。第二個咧就是由起跑至到大約係100米，對唔住啊，係大約係10-20米嗰個嘅加速。第三個討論咧就是保持最高嘅速度，而去到最後尾嗰10-20米咧就係壓線衝線啦。咁其實喺田徑裏邊嘅百米嘅比賽裏邊咧，世界上係冇一個人。是能夠在最高速度呢保持多過大約是5至6秒的。所以最後其實大家睇緊最後嗰十米好像啲人呢是壓線，好像後面個冚上嚟衝上嚟啦。其實唔係。物理學上呢就是大家都是減緊速。只不過你減得多啲咁咪好像慢咗啦。後面嗰個減得慢啲。減得少啲，你就好似佢衝上嚟咁樣啦。 我而家睇咧，其實佢嗰個科技都好幫到手啊。以前冇噶，佢直頭好似一個巴咁樣一路分析俾你睇，佢幾時加速，跟住幾時減慢咁樣。 係啊，咁啊嗱，科技呢個咧，其實都好多年啦，已經就係點樣捉呢個偷步咧嚇偷步啦。偷步原來即係嗰個法令員啦，攞支槍啦嚇。 係。 佢開槍之後，咁其實咧就係如果你少過0.1秒，你就腳咧係離開咗嗰個起跑器嗰塊嘅壓力個板，即係嗰個係個感應器嚟嘅。咁你就偷步啦。因為人類呢一種嘅生物咧，我哋嘅神經傳遞系統咧係冇可能嗰個神經傳遞嘅速度咧係快過0.1秒咯。 哦，即係如果佢係可能，如果佢係偷步咧，就係搏嗰下同時間一齊。 冇錯，佢搏嗱，但係而家嚟 就係佢嘅心態已經想偷步嘅，真係係咪？係 啦，應該係佢嘗試去搏啦。但係你嘗試，你要了解你喺少過0.1秒，即係同個電腦去鬥咯，同個時鐘去鬥咯。而家你知唔知準程度幾準啊？而家我哋奧運嘅計時大會公布嗰個準程度咧，係1/100000秒，係1/100000秒嘅差異。喂，你人類我哋點去搏啊？ 唔係咯， 所以即係做嘢同人生一樣啦，人生同如田徑嚇，即係無謂唔好搏啦，已經太大。 喂，但係呢一個其實係咪要不停練？就係一聽到就即刻去，一聽到就即刻去。 反應 係 可以練習嘅， 係咯係咯。 所以喺田徑場上講緊即係田徑嘅選手咧，係。 需要練反應嘅、嗯啊，特別係短跑啦。因為其實游水都係嘅，游水你跳落去嗰下咧，其實嘅反應咧，何詩蓓點解進步咗咧？咁其實喺體院啊，同埋佢嘅支援團隊咧，係真係有反應嘅練習係俾佢哋做啦。 哦，點練嘅咧？即係。冚啤牌，冚啤牌咁樣。 呢、這個就當然練手啦。其實我哋細個玩冚棉胎係有用噶，所以小朋友真係俾佢做下呢啲協調嘅練習咧，即係小時不動咧，大時就變頓噶嘛。 哦， 俾做下啲反應啊、拋接啊，咁呢啲對小朋友都好嘅。食住呢個即係奧運嘅熱潮啦，咁啊小朋友喺畫面上高睇到咁多運動員嘅精彩表現，咁啊帶翻去嗱，其實唔係一定做運動員，不過有健康嘅身體咧都要做運動噶嘛。 哦，小小白今日會開始咧就係訓練呢個冚棉胎噶啦。 咪好啊！其實呢啲反應，即係 touch wood 平時有啲咩棘到啊嗰啲咧，第一個反應係好緊要噶嘛。係 啊， 咁大家去訓練一下啦。今朝早咧，唔該曬阿雷 Sir 啊，係啊，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九點鐘，我哋先聽一節新聞翻嚟，繼續會有晨光第一線。 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在翠塘花园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是曾经聘请展翅清洁学员的飲食业雇主， 我是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的陈怡婷。 微电康江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八月開局之前，講講七月嘅情況先啦。港股咧傳統智慧七翻身咧，今年就未必應驗得到啦，成為過去37年咧表現最差嘅七月啊！即使內地嘅監管機構同埋官媒咧攜手撐市啊，但八月份咧似乎都唔太樂觀，主要因為咧 Delta 新冠變種病毒咧席捲亞洲啦、日本啦、泰國同埋馬來西亞，睇到咧傳染力都强啊，令到咧八月啊港股开局咧梦想阴霾咁话，咁啊统计过去10年啦，恒指喺7月跌嘅话咧，八月份咧唔单止啊全线录得下跌啊，而且表现比7月更差，咁啊有啲股评人睇到啦，落对24,000-23,000啊吓，咁啊所以所有股民们咧就要注意啦，要注意嘅仲有咧今日回控都出业绩啊，究竟咧狮子可唔可以带一带领恒指咧升翻啲咧？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100%。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咁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绝杀社工嘅 Rainbow 喺度。你好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呢段时间啊，听到你把声咧，哇，都好精神、 啊。系啊，但系咧，日日都要起身嚟睇下奥运 咯。梗系要啦，支持下自己地方嘅运动员啊嘛，系咪？咁啊，嚟紧仲有好多嘅比赛咁啊，特别系单车啊咩都好，全部咧都要支持嘅。 系，一定要支持。 系啦，咁我哋而家好多人屋企都系大人小朋友一齐睇呢个奥运啊。 其实几好嘅亲子活动嚟噶、哦， 系啊，真系几好嘅。一路咧就喺度讲解奥运嘅运动员选手点样去到努力啦、刻苦啦，咁又可以将呢啲嘅知识咧、宝贵经验咧又教俾佢哋。不过我有疑问啊，即系我成日都会同小朋友讲，哇，你睇何诗培几咧咁游水啊，你睇剑击嘅几醒目金牌咁、哦、样。但小朋友明唔明嘅咧？即系小朋友当我同佢讲嘅时候，刻苦之后咧就可以得到一个好嘅成绩噶啦咁样。讲我就讲咗啦。佢有阵时咧双眼发呆咁，我都唔知道明定唔明喎 ，Rainbow。 其实就睇下小朋友嘅年岁嘅。如果你话两三岁，可能佢真系咧唔知道发生咩事，就见到啊爸爸妈妈或者好兴奋咁大家一齐拍手掌啊，或者哎呀邓呢啲运动员哎呀突然间咧即系未能发挥水准而好失望啊。咁你话佢哋好明唔明白咧，就睇佢嘅年岁咯。咁、但我相信，譬如小学啊、中学呢啲，梗系一定明白 啊。呢啲系啊，明白啊。 系啊，所以咧，其实喺嗰个过程中咧，其实家长咧可以把呢啲机会咧去教到佢好多人。新嘅功課啊， 係係嗱，咁但係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啦。我假如譬如我仔仔咁樣啦，咁啊嚟緊今年都升小一啦，咁我斷估佢都應該明啊，係咪先？咁但係佢明啫，佢會唔會有個心態就係、是、我明，但係關我鬼事咩？咁佢努力，然後佢得到個成績，咁我拍手啦。但係你唔好搞我啊！我係咁樣㗎啦，我係咁嘅態度㗎啦，會唔會都係有啲咁樣嘅心態嘅咧？ 所以就要睇家長教育啦，即係譬如家長可能一開始，譬如你講緊小學咁樣啦，咁家長可能要同佢 set 一啲目標咯。其實點解運動精神，我哋成個奧運精神就係、是、嗰種運動員嗰種嘅特質啊嘛，嗰種特質就係一啲咧好堅毅唔放棄咯。咁、但係點解會咁堅毅唔放棄？你諗下，哇 ，prepare 咗咁耐十幾年，可能就係為咗嗰一刻，即係可能四年一度嘅一個我哋奧運嘅盛事， 可能仲預備咗三屆添。 係啦，咁。所以其实咧，喺小朋友真系要揾一个目标俾佢哋咯。咁、你话啊，小学初小咁，可能咧家长都要留意一下佢哋究竟有冇一啲叫做即系中意嘅嘢啦，有个方向啦，然后鼓励佢喺里面咧系为咗呢个目标咧而去努力咯。咁就系发挥背后其实嗰种坚毅不屈嗰种精神啦。 哦，咁啊就等佢哋睇多啲。就會覺得咧身同感受，即係用呢一樣方法去到感動佢哋係嘛？ 係啊，譬如如果啊，你小朋友中意睇劍擊、王家切，或者中意睇游水或者係單車等等呢啲，其實就可以從呢啲咁樣嘅我哋叫活生生運動員嘅例子咧，去話俾佢聽。其實呢啲運動員，你唔好睇佢好似好輕鬆啊，嗰幾秒鐘或者係嗰幾分鐘就完成咗個比賽咁樣，但其實背後花咗好多好多嘅心思。其實呢啲咧，其實就影響我哋一生咯。即係譬如我哋讀書可能都係十幾年，咁但之後你繼續你過你嘅人生，可能就係好多好多歲。好多數即係幾十載咁樣，係咪先？咁其實當中你裡面嗰個生命嘅質素啊、素質咧，其實好重要咯。 所以我就係驚咧，同小朋友講完之後咧，即係嘥曬啲口水。佢最 都唔會嘅，佢慢慢潛移默化。 係希望啦，因為一句喺度話都唔關我事咁，真係哇！家長真係想鬧佢啦，已經係。 不過有時家長又未必咁怒氣嘅，可能嗰一刻佢未到咯，即係未必關佢事。因為當你大大下，其實佢又會人生經歷好多嘢，譬如可能開始請分試咁小學係咪？然後去到又可能公開試，然後一路一路成長。其实咧，佢都会好似我哋好似咁讲啦，奥运咁，其实运动员都会经历好多嘅场赛事啊，好多嘅里程碑啊，好多嘅关卡。其实呢啲咧，都系一路一路经历嘅时候，又谂翻哦，原来细个爸爸就已经咧细细个就教到佢，原来人生咁，佢就会慢慢去领受到啦。 啊，呢一句咧，即系我觉得 Rainbow 讲得好啱。我自己同我小朋友沟通嘅时候，或者有啲嘢想薪火相传传授俾佢嘅时候咧，我知道其实佢系唔明嘅，因为佢始终都系得个六岁人仔咁样，边度会理到咁多嘢，边度会体会到。咁多嘢，个问题就系我嘅心态就是我教咗佢先，佢而家唔明嘅，但系起码佢学识咗呢种心态嘅，佢明白咗，但系佢未体会到嘅，因为两个层次嚟噶嘛。但系对佢成长啊嘅过程入边，佢就突然之间可能而家我呢个情景，我记得爸爸以前同我讲过嘅，咁呢个就代表可能系坚毅啊，呢个就代表不屈不挠啊。我喺嗰有一个感动，就会将我以前同佢讲嘅说话咧就连结起上嚟。咁喺嗰刻系咪加重咗佢嗰个坚毅不屈嗰个嘅意志嗰个决心？ 系噶，其实譬如我哋成日都。讲我哋要为小朋友似懂非懂，但系咧，其实第一步就系你要话 俾佢聽呢樣嘢咩嚟噶嘛。 嗯。 咁所以咧，其實你已經咧一開始已經打咗個底噶啦。 嗯。 OK， 好啦，到佢真係咧，真係真心去體會到咧，其實就真係一啲人生嘅閲歷。 嗯。 即正如我哋好細個咁啊，家長好多時都會買啲育兒書，教佢咩叫勇敢，咩叫堅毅，咩叫做幫助人。 啊、 其實你話睇嗰啲故事書，佢明唔明啊？可能都唔係好明噶嘛。 嗯。 咁但係慢慢累積一路咧轉化，一路隨住佢年紀嘅成長，佢嗰個學識上啊好，或者個智慧上啊，或者個成長嘅發展，佢慢慢咧就懂得哦，原來呢一種咧就係咁樣啦。經歷過之後，咁、所以咧其實就唔好輕忽家長你話啊，哎呀佢都唔明噶啦，咁啊損失咗啲黃金機會。但其實你打緊個底嘅，然後慢慢嘅時候，你再加上譬如好似而家咁奧運哇正啦，直情咧唔係爸爸就係講個童話故事書咩叫堅毅，咩叫做，而係真係有啲 real case 哇，原來啊某某運動員，同埋咧記住家長唔好著重小朋友，即係話啊嗰、那個攞金牌就係好正，其他咧就咩？其實咧家長都不妨喺啲咁樣嘅即係有咁好嘅時間裡面咧，教到佢裡面過程裡面，其實每個運動員好，或者我哋每個人啊，其實就算爸爸媽媽都好，其實咧都係過程中付出好多努力先、去到今日呢一個嘅地位，或者係成就，或者係嗰個情況。 我自己記得咧，其中有一幕咧係見到有一位嘅運動選手體操嘅，咁、佢雖然咧佢嘅成績係排第七嘅，我記得，咁啊攞唔到獎牌啦，係咪排第七啊嘛？咁但係咧，我見到佢好投入，好開心，即係佢只要鏡頭影到佢咧，佢好快樂，即係縱然佢係落敗嘅。佢都一樣好快樂啊！咁喺嗰刻我就捉住我弟仔，係咁同佢講啦。嗱，你睇下呢個哥哥咧，佢冇金牌、冇銀牌、冇銅牌，但係佢好開心，因為佢知道能夠有份參與咧，佢都覺得已經係一個勝出咗，係人生重要嘅一樣嘢咁樣。我就喺嗰陣時咧，對個仔啊，難聽啲講係落藥啊，即 係 等佢明白咧啊，係有陣時我參加比賽，我唔係真係為獎牌嘅喎，我係真係一個過程。原來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學習咗，我又可以得到快樂咁樣。 同埋咧，你見到佢哋真係好，即係嗰種。咁咧，你享受過程係好重要咯。 嗯， 即係有時講真啦，獎牌得個一二三名啫嘛，係咪 啊？ 咁其實唔代表其他人冇努力啦。有時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咁但係最重要就係你見到啲運動員又好，一啲選手都好，其實佢哋嗰種咧，特別係頭先你舉個例子，哇！佢真係好 enjoy， 好享受，即係唔係為咗人哋而去做呢樣嘢啦，而係為自己嘅目標啊，努力去奮鬥。同埋我諗好重要俾小朋友一個信息就係、其實有時真係輸贏唔係最重要啦、而係你有冇盡力。如果你好盡力咧，你好滿。而自己表現咧，即使攞唔到獎牌咧，其實已經好值得驕傲。 係啊，我仲見到嗰個嘅運動員咧，同佢個教練一齊睇個 selfie 啊，對住個鏡頭啊，好開心，笑得好燦爛咁。我覺得係即係好快樂咯。覺得喺運動背後咧，雖然大家都辛苦嘅，但係冇獎牌點樣可以快樂咧？喺高位運動員身上邊，我都體會得到喎。咁啊，呢個奧運上面仲有啲咩可以借奧運教下啲小朋友嘅咧？ 我估咧，即係我哋都需要教小朋友啦。即係譬如最重要就係有時逆境都唔好放棄。其實你見到好多好感人嘅場面咧，佢哋唔係一帆風順咧，話次次都好順利，然後入到準決賽、決賽咁樣。即使係每一場比賽，其實可能佢哋都經歷過好多低潮啊，好想放棄。但其實你睇到點樣最後佢能夠去能夠去完成到佢個目標啦，即係嗰種目標未必你攞到獎牌，而係你發現佢就係、哇，雖然落後緊，我好中意睇呢啲噶，即係逆境波啊，即係咧落後緊，但係其實佢哋就係真係都唔放棄。 張家朗有幾次都係落後反勝㗎， 係啊，即係連追幾分咁樣、其實如果係當刻佢即係諗住，算啦，都係唔得㗎啦。咁、可能咧就冠軍就一定冇緣嘅，差邊二個。但係就係抱住嗰份就係、打低一分得一分，同埋佢都有講過一句説話，就係即係要堅持，唔好放棄。咁、我覺得咧對我哋嚟講，或者教導小朋友咧係非常重要咯。 係啊，咁如果一放棄嘅話咧，成盤比賽咧就會冇。我都見過有啲嘅選手，其實佢哋都係一輸得多咧，即係半放棄嘅狀態，即係嗰個體育精神咧，我有少少覺得蕩然無存啦。咁所以咧，小朋友喺學習嘅過程入邊，家長咧都係旁边指导他，告诉他哪一位的选手，哪一种的精神呢，我们是值得学习的。今天讲着这么多，先麻烦 Rainbow。 好，拜拜。 平日我有歌对住你讲 ，email 要 check，deadline 要追。前日我提咗你嗰 part 嘅功课，点解变咗我最落落？你挂住上妆，问做错咩？见到你个反应认真 O 咗，怪我冇同你讲，出翻先知错 ，say sorry， 继续拍你嘅拖。 下。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 早上时间9:19，室外气温有29度，相对湿度82%。听日有丽英嘅 Free Rider。你哋有冇见过猫被青蛙吓到跳起嘅短片啊？点解青蛙会咁得人惊呢？大家要先理解，青蛙并唔系导致猫咪惊吓嘅原因。猫仔真正惊嘅系突如其来嘅物件。猫能够分辨的颜色很有限，主要是蓝色和绿色为主。当在原本色彩暗淡的情况下，突然之间见到鲜艳夺目的物件，本能就作出了自然反射，反应就好像人突然之间听到巨响会吓到跳起或者尖叫咁咯。虽然看起上来的片好像挺得意，但是其实这个行为对猫猫很残忍的。惊吓有机会产生压力和焦虑，损害猫咪的免疫系统，令到它们更加容易生病。所以下次千祈不要因为贪得意所以拍这些片。试想下，每次开门都会突然间有人大叫地吓你，你都会神经紧张啦。为了猫咪的健康，都是不要跟它玩青瓜啦。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啦。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电话侧边有啊 Isabella 喺度。早晨啊 ，Isabella。 系啊，早晨啊，白贤浩。 系、哎、咁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俾边位至亲至友啊？ 今日我想点唱俾我妈咪听嘅、因为佢生日啦。 哦，佢几时生日啊？ 7月31日。 我啱啱过咗几日喎、 啊。系啊，但系唔紧要，我相信将呢一个 message 就算过咗时间佢。话翻俾佢听咧，都一样咁 开 心嘅。 系咁啊，准备晒蛋糕，准备晒一餐好嘅饭啦，系嘛？ 系啊。 妈妈对你嚟讲，即系都有个养育之恩喺度。但系你最觉得妈妈对你最好嘅一件事会系啲咩？记唔记得咧？ 最好一件事实在太多啦，因为其实可能自细啦，咁妈咪咧都会同爸爸咧都会好用心咁照顾我，因为佢哋咧真系。超過100分的爸爸媽媽嚟嘅，因為媽咪咧會即係我放學的時候咧都會嚟接我啊，跟住咧就會即係譬如我開課活動要跳舞咁樣咧，佢都會咧即係跟住我，跟住等到我練完舞啊，跟住之後咧就送我翻屋企啊，買飯啊，買外賣啊咁樣。其實即係呢段時間，即係我自己細個嘅時候都會。即可能都会学好多嘢嘅时候咧，咁佢都会跟出跟入啊。咁其实到我而家做咗人妈咪啦，我更加知道一样嘢咧，其实系绝对唔容易啊。所以我觉得好佩服佢咯。 系啊，好厉害啊！天下间嘅妈妈个个都好厉害啊。嗱，咁你头先话妈妈就会成日带你出去学好多嘢啦。以前你细个嘅时候，但系你喺妈妈身上面又学到啲咩咧？ 學到嘅嘢就好多嘅，學到咧就係、是、即係有一種顧家嘅感覺啦，同埋咧誒媽咪好勤力嘅，所以咧、我都遺傳咗佢依一樣嘢，即係譬如屋企嘅家徒細務咧，即係我。遺傳咗我爹哋媽咪，就係、是、我每一日咧都要執到好乾淨。 哇！你處女座㗎你係嘛？ 誒、我唔係處女座嘅，我金牛座嘅。 哦，可能你嘅月亮星座係處女座啊？ 幾可能？ 因為我就處女座，我屋企咧係好潔癖嘅，我所以有陣時見到屋企啲碗未洗啊，諗住隔第二日先洗嗰啲咧，我唔得嘅，我就算幾日 我 都 唔得㗎，係啊， 一定要洗埋佢。我成日覺得一個廚房咧要乾淨先煮到好食嘅嘢㗎嘛，係咪先？係 啊，同埋我一定要抹地，我唔抹地，我觉得好唔舒服嘅。 哇，好啊，即系你同我可以一齐住添啊！我哋两个间屋一定好干净啊！ 一定要，即系觉得个环境舒服咧，你就会住得舒舒服服开开心。 啱啊，啱啊，啱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啦，俾少少时间你，有啲乜嘢特别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嘅咧？ 好啊，咁我可唔可以下半句我交俾我仔仔，即系孙仔咧？咁都有啲嘢想同婆婆讲嘅，我讲咗几句先。 梗系冇问题啦，佢叫咩名啊 ？Hayden。咁我讲先啦，咁我妈咪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多谢你咧，咁多年嚟即系照顾我，我同家姐啦，真系好辛苦嘅。咁系啦，你年纪咧都开始咧，即系大啦。咁希望你咧都系 keep 住健健康康嘅身体。咁啊，你只脚就做完手术啦。咁希望你咧都可以忍到嗰啲重挫，你已经好叻噶啦。咁我相信咧，好快好快你就可以同我哋四围去啦，去旅行啦。我哋会一齐一家人咁样嘅。咁以后落嚟咧，我交俾我弟弟 Hayden， 想同婆婆讲咩啊？ 生日快乐！ 仲有啲咩特别说话想同婆婆讲啊？ 婆婆咧。都会成日咧一齐陪我啦，同埋咧佢咧都会嚟我哋屋企食饭，咁就可以陪咗我一阵咯。 整翻个飞吻俾婆婆先啦，喂。 星期一听 Stevie Wonder 真系好开心啊！想再开心啲，睇下有咩好节目先。有 Cousin 罗启新，早晨 Cousin 啊！ 早晨， 早晨啊 ，Kitty。喂，今日咧就系七点搭二嘅时候咧，有 bang bang 声啦。今日即系音乐呢样嘢咧，就真系最难咧就系分类啊！淨係講下呢個搖滾樂啊 ，rock 咧已經有 heavy metal 啦、hard rock 啦、punk rock 啊、country rock 啊、folk rock 啊、blue rock 啊、jazz rock 啊、pop rock 啊，或者咩咩咩咁樣嚇，咁大家咧就可以今晚啊睇睇啦。咁但係咧又會同大家講嘅另外一個 rock， 不過就細粒啲嘅，就叫 stone， 係 新石。 哦，新石啊。 是啊，神石啊，唔系新石啊， 系 啊，系 kidney stone 咁样、哦、啊。咁究竟如果你真系有神石嘅时候，有啲咩嘅咧？即系有啲咩表征咧？ 嗯， 哎呀，腰痛、啊，系咪扭亲啊？咁样啊，刺激嗰啲咁按摩膏捽极咧都系冇用。咁啊，哎，小便大血、啊，咁啊要留意啦。 啊，呢、這个我有听过，去厕所滴下滴下咁样。 系咁啊，滴下滴下有好多嘅嗰啲，即系嗰啲仔咧，可能系有前列腺啊，即系晨光前列腺咧嗰啲啊， 都但系都要睇医生，系啊，无论如何都系。 系啊，check 清楚啊吓，尤其是咧，即系有啲中意忍啊。即係工作上面又好啊，廁所唔方便好咧，要忍嗰啲咧就話又話，誒咁、欸、我飲少啲水啦咁樣，結果咧搞到嗰啲沉積物咧就喺個腎嗰度咧就結成呢個腎石啦。咁、 嗯、 咁但係咧就係、是、誒、欸、講下呢一個中醫方面啦，就係、是、天時鼠夜嘅人咧瞓到半夜咧就出現明顯嘅燥熱現象，甚至失眠啊。咁、 嗯、 呢啲咧就係、是、啊，你以為你燥啊，唔係、啊、你係陰虛所致喎嚇。咁、啊 哦、 要推薦一啲清熱啊、養陰为主嘅食疗啊，咁另外有时咧，哎呀就瞓得唔好咧，咁啊营养师就会就系介绍咧褪黑激素同埋呢一个咧色氨酸嘅食品嚟噶，有助入眠嘅。 嗯， 好啦，咁啊另外咧啊，咁啊去到八点钟咧，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咧，啊 Kitty 又要留意一下啦吓、啊，因为佢叫 Jenny 咧，好中意食嘅，亦都好中意烹饪噶。点、 嗯、 知四年前咧患上呢、這、一个饮食失调、啊，点解咧咁？因为咧佢就好即系大学嘅功课压力啦，又大啦，咁啊佢咧又即系好勤力噶、啊，即系为咗呢个生计咧就。系同34个学生上满补习啊！ 哦， 哇，即系带住袋方包，一日咧行匀咁多地方。后嚟咧，佢就即系煮嘢食啦，咁啊好开心啦，喺社交平台咧就分享嘅美食啦，咁啊哇系好食得咁。点知就因为咧喺社交平台咧分享佢美食啊，终于变成压力啊！哎呀，今日整啲咩好咧 ？post 啲咩好咧？咁样咁搞到咧，最后咧对食物产生恐惧症啊！ 嗯， 系啦，咁啊想知佢嘅故事咧，今晚就可以八点钟睇《幸福的绕道》啊！咁去到咧就系十点钟一齐闯天下无极行，揭秘系咩嘅咧？嗱，之前有无极行俾大家睇啊，咁咧但系咧。呢啲咧今晚開始咧就會有啲咧冇曝光嘅片段、哦，究竟係咩嚟咧？精彩啦！ 好，一齊睇下啦，唔該 ，Kason。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2面金牌。港队女子乒乓球队将会在团体赛八强面对罗马尼亚，争入准决赛。港队马术代表何丹环就会出战马术男子个人三项赛中最后一项场地障碍赛。他经过头两项赛事之后，暂列46位。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寻日起派发首轮2000元。稻苗学会会长王杰龙表示，餐饮业生意寻日有大约一成的升幅。据他所说，大约有四成市民以八达通使用消费券，三成人使用支付宝香港，两成人使用 Tap and Go， 一成人使用 WeChat Pay Hong Kong。 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估计涉款370亿元的消费券当中，餐饮业将会受惠100亿至150亿元。形容消费券并非100米短跑，而是长跑，相信有持续力。他又表示，在集团旗下40间分店，整体平均约一半顾客使用消费券支付。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属本土病例，当中江苏40宗，湖南7宗，北京、湖北、山东、河南、海南和云南都有本土病例，另外有43宗属输入病例。另外，内地新增6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44宗属本土病例，当中河南有28宗，湖南11宗，江苏、湖北和北京都有病例，境外输入16宗。内地至今累计有93103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870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英国和以色列谴责伊朗幕后策划，令在亚曼附近海域的一艘运油轮遇袭。

C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啊，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六。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钟。 今朝我想讲，我啱你唔啱。有冇听人闹交嘅时候成日讲呢句呢？我啱你唔啱。你有冇諗过点解闹交嘅人要咁讲呢？咪就係叫人听佢讲佢係啱嘅，人哋先係错囉。原因好简单囉，就係因为佢哋遇到一啲事情觉得自己啱，好想其他人认同，所以咪要讲出嚟囉，等人哋觉得自己讲嘅嘢係啱嘅。你係咪都係永远觉得自己啱，人哋必定係错嘅呢？以前如果遇到一啲事觉得睇唔过眼，我哋会同身边朋友讲，分享一下，听下人哋睇法啊嘛。有时候朋友同你讲嘅嘢未必系企喺你嗰边，听完之后自己可能都会諗返转头，到底系咪有啲嘢自己睇得唔够清晰呢？但系现今呢个社会，如果遇到事情，相信好多人习惯未必一定向朋友讲，而是喜欢在互联网上边讲。你可以说不平则鸣，自己觉得啲嘢有问题咪出声咯。在互联网上边讲，仲可以令到一啲唔识你嘅人都会觉得自己系啱。OK OK， 不过首先谂下，点解你会觉得啲嘢有问题先？因为我衡量过咯，问题就喺呢度啦。大家去衡量一件事情都是用自己心里边嗰把尺，而且好想大家认同我呢把尺先是呢个世界唯一嘅标准，因为个个都系咁諗，所以闹交一定系讲我啱你唔啱。但系有冇諗过，其实每一个人自己心里边都有一把尺，一把唯一系啱嘅尺，所以你点可以叫人哋认同你呢？因为每一把尺都不同，你觉得啱，未必个个都觉得啱噶。我哋好想得到其他人认同，身边嘅朋友数量唔够，我哋要多啲，所以要去到人数无限大嘅虚拟世界，希望得到无限多嘅认同。认同你就好啫，如果不似自己预期全部唔认同你，我惊多到你顶唔顺啦。因为标准个个也不一样啊嘛。就算自己心里边嗰把尺都会成日变动啊，会因为唔同嘅人量度嘅标准唔同咗，会因为唔同嘅地区量度嘅标准唔同咗，会因为唔同嘅时间量度嘅标准唔同咗，会因为要睇下其他人点睇量度嘅标准唔同咗，会因为自己嘅利益量度嘅标准唔同咗。所以你会睇到而家呢个社会好多新闻出嚟之后，点解会得唔到预期嘅反应，比零分不得止，仲会有好多负评。 而家你摆啲新闻出嚟，要求人哋评一评你，你好想人哋去认同你嗰把尺。其实变相就系制造另一个机会，俾其他人叫其他人认同佢哋自己心里边嗰把尺。所以当你遇到一啲事情，觉得自己系啱嘅时候，同一时间都会有人觉得你系唔啱嘅咯。你讲咗唔可以代表你系啱，因为决定权已经落喺其他人嗰度啦。所以话咧，我啱你唔啱，永远都唔知边个啱边个唔啱。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谁来定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重复一对。如能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仍没法去剪碎。情蜜已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我去面对。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潜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寄居。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一啊，朝头早崔神厨师咧就谂住同大家介绍一个自制嘅屋企嘅小食。 系 点解咧？知道大家咧都会喺屋企睇电视啦呢一排咁 样。睇奥运 系啦，口痕啊，口痕咧好多人咧都买咗好多嗰啲薯片啊，嗰啲热气嘢。 我食多咗，食多咗真系，都嗰啲薯片啊，依家咪有只松露味薯片嘅。 系咩？ 系啊，哇， 好正啊！ 好疯狂咯，简直系。 点解你唔买包俾我试下咧？ 你未试过咩？ 我冇试过。 唔知喎，整包就试下咯。 整包嚟试下 其实好平啊，嗱，冇听到嘅松露就嗰一季啊，八蚊鸡嘅啫，八蚊鸡嘅啫。 喂，咁佢做得似咯，就未 系啊。 嗱，所以咧，自己可以喺屋企如果有时间咧，整一啲相对健康啲嘅小食啦。咁呢个咧就系喺焗炉度焗嘅酥脆香蕉片。 哦、 我自己咧几中意用香蕉嚟到做甜品同埋做一啲小食嘅。但系咧、香蕉嘅制品我就唔得嘅， 即系香蕉糕嚟，系觉得好香精啊。 因为嗰啲香精完全唔系香蕉嗰阵香味嚟。 因为有阵时旧式嗰啲包店啊，或者即系食面包嗰啲铺咧，你好中意有香蕉蛋糕嘅。 系啊系啊， 嗰种香蕉蛋糕咧，你食完之后咧，即系完全联想唔到 香 蕉 咯。系啊，你唔同啊。我细个试过食一个系香蕉糖硬嘅，佢香蕉咁嘅样嘅，哇难食到不得了，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咁嗰一排咧，我系怕咗香蕉添嘅，但其实香蕉本身系一样好有营养同埋好食嘅嘢嚟噶嘛。 因为佢嗰个香精咧，其实放喺其他地方咧都麻麻地。你记唔记得 咧嗰陣時有間日本公司咧，咪出咗一隻咧焦型嘅朱古力嘅。 哦，我知啊，我知啊。 哇，我都頂唔順。 都係啊， 我同學仔請我食咧，話喂，蒙我兩請你食啲香蕉。唔係，佢首先話請你食蕉先嘅，搞笑啦。通常呢啲你知細路仔就係講呢啲笑噶啦。跟住我食啦，哇，好難食，即刻攣出嚟。 喂，同埋有隻藥水咧，係呢啲香蕉味㗎。係啊，嗰啲消炎藥水咧，所以你即刻會聯想到嗰樣嘢咯。 好，講翻啲好食嘢先。 係啦，講翻呢個真香蕉，用真香蕉嚟整嘅。咁啊，材料咧用兩條香蕉啦，好簡單，香蕉、雞蛋同埋咧係粟粉，咁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健康小食㗎啦。咁首先咧，將雞蛋同埋粟粉咧就攪勻佢啦，兩隻雞蛋，譬如少少15克嘅粟粉咁樣啦，就攪勻佢做一個蛋漿。咁然後咧就將香蕉切片就擺入呢個雞蛋糊裏邊，咁啊即係變相咧你啲香蕉片咧兩邊都會染咗呢啲雞蛋嘅液體啦、雞蛋糊啦，然後咧就將呢個雞蛋香蕉片咧就鋪喺呢一個嘅焗爐嗰度，即係你鋪塊牛油紙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將呢個香蕉片咧就擺上嗰個焗爐紙上面，咁跟住咧懟入焗爐嗰度咧焗30分鐘左右，咁啊180度啦，咁佢咧就會變咗一個脆嘅香蕉片，咁再加上因為你染咗一啲蛋漿喺出面咧，就會有蛋嘅香味咯。咁呢個相對嚟講咧，我相信應該比起你食嗰啲炸嘢啊、薯片啊嗰啲咩咩面啊咁样咧，就会健康啲。 可以加少少海盐喎、 哦， 令到个味道喺面嗰度复杂少少。 啊，你都识食喎，真系。 唔系第一日嘅事啦。 系 啊，加少少海盐都系一件好事啊！咁大家试下喺屋企整下呢一个嘅健康小食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朝早个享乐时代咧，又讲翻一啲咧，我谂香港人都几中意去嘅一样嘢，叫做嘉年华。 哦， 系啦，嗱，我去分析到底啲人中唔中意咧，就系睇下佢每一年如果我去嘅时候嗰个逼嘅程度啦，同埋打蛇饼嘅程度嘅。咁基本上我每一年都会去一次嘅，即系最少啦，因为都一家大细咁去玩下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咧，无论系即系情侣啊，或者系家庭式咁样嘅游乐咧，都真系多嘅。同埋我暂时觉得咧，就算你话过去疫情又好。点都好啦，虽然系大家都小心咗，但系我觉得个人数咧，其实冇乜点去减到，都系好多人嘅，同埋即系任何地方都系要排队啦。 嚟紧又会有翻嘉年华啦，系咪？ 冇错啦，其实咧佢啱啱已经有翻啦，咁其实咧就系7月30号，即系上个星期五开始啦，又开翻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叫做期间限定，因为佢大概去到9月咁上下就冇噶啦。咁但系到底而家有啲咩咁特别咧？咁因为咧原来咧呢个嘉年华即系都系喺老地方啦吓，即系都系喺翻嗰个位置噶啦，都系喺中环。嗰度啦，咁佢为咗咧系要庆祝呢一个嘅港队运动员取得骄人嘅成绩咧，咁佢系有少少呢个优惠嘅，咁就系佢话送翻咧呢一个嘅摩天轮嘅门票。 哦，咁几好啊！你嗰边喺度玩完，跟住上摩天轮。 唔系，即系佢话因为庆祝港队有好嘅成绩，所以先有呢个嘉年华。 系， 咁即系原本佢谂住冇噶。 唔系， 佢呢个优惠 有呢个优惠，即系送嗰张系啦，送嗰张摩天轮嘅门票。 即系无论好与唔好都应该支持噶嘛， 又或者本身有嘅，不过而家美其名啫， 系 啦，本身都谂住咁样推个优惠嘅，系啦。 嗱呢个就真系得， 呢个机会最大啊，小白。 其实我都有怀疑可能系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叫做10日嘅啫，呢一个期间限定啦吓，即系去到8月8号先至有得呢一个样嘢送啦。但我想讲咧，其实佢唔系应该可以试下分散投资咧，即系可以试下送其他，因为咧我觉得呢一个摩天轮嘅蛇饼咧，其实平时。已经系好长噶啦，即系如果佢可能系送一啲冇乜人排队啊，或者系送一啲喺入边玩嗰啲设施嗰啲券咧，可能就会比较吸引。 或者佢冇谂过将个摩天轮个速度较快啲，大家唔好坐咁耐， 变咗机动游戏，变咗机动游戏咁样系嘛？喂，咁好玩啊，可能刺激啲，我都想试下。全世界最快嘅摩天轮， 咁唔叫摩天轮，叫风火轮噶啦， 系啊，几得意啊！ 我想话咧，嗱，你哋讲起呢一样嘢咧，我真系试过，我无论系坐较 快咗摩天轮，同埋控制较快咗摩天轮，我都试过。 哦、 因为咧，点解咧？嗱，我嗰阵时咧就唔喺香港嘅呢样嘢，就喺国内嘅。咁啊，话说咧，小时候咧，国内咧都有一啲主题乐园咧，就即系面临清拆啦。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我国内有个亲戚咧，就系识得嗰个乐园嘅主人。咁啊，临差唔多结业嘅时候咧，嗰个场闩咗咧，有啲部分设施已经系唔开噶啦。咁咧，我嗰阵时系当去旅行咁样噶嘛，咁啊翻到去啦，咁啊亲戚就带我哋去嗰个乐园嗰度参观啦，因为冇乜人啊，嗰阵时已经觉得啊都 OK 喎，咁就因为咧想俾我哋自己啲小朋友感受一下，我谂我嗰阵时系十零岁噶咋，摩天轮我系够胆玩嘅，即系我大部分机动游戏都唔够胆玩嘅。嗰、那个摩天轮咧，直情系点咧？第一次咧，你上到去咧，我谂我坐咗十五分钟都未落翻嚟， 系 即系因为又唔玩啊嘛， 唔系呢啲系电影桥段嚟噶， 系咩？ 通常咧嗰啲咩求婚嗰啲咧就买通咗嗰个下边咧，你升到最高嘅时候咧，帮我整停部机佢，等嗰个女伴咧好惊，跟住我就停电， 跟住个女伴就发脾气啦， 放 翻我出去， 通过你都系，你睇浪漫电影啊，我睇嗰啲夺命狂夫，即系你十五分钟唔放翻落嚟，你 有事发生， 你想落嚟都落唔到嚟。芭比你话嗰阵时冇乜人啊嘛个游乐场，冇乜人嘅游乐场，我本身都已经觉得系几恐怖。 鬼故啊！ 其实欧仲系讲得啱嘅，即系你向女朋友求婚咧，其实同恐怖电影系冇分别嘅。 喂，唔系，我真系想讲，如果你试下带个女伴去摩天轮，然之后十五分钟都出唔翻嚟，我谂佢会发脾气咯。我觉得呢个机会好大。 定还是焗住佢 say yes 啊？唔 say yes 唔放翻你落 翻嚟系啊？咁呢个我都反对嘅呢段婚姻，如果咁样求婚嘅。 但系咧呢啲人手控制嘅咧，即系时有发生嘅。我嗰时去泰国旅行又系，咁就唔系摩天轮咯，佢就系嗰啲真系好激动嗰啲机动游戏咧， 洗衣机啊，嗰啲 类似 啦，人肉洗衣机。 咁最好笑咧就系因为其实佢揿着嗰部机系有一个人，跟住佢差唔多咧，其实佢冇一个 setting 时间嘅，佢见你差唔多玩到咁上下咧，嗰个人就会揿停嗰个机动游戏噶啦。 系啊 系 啊， 有系嘛？点会冇时限啊，大佬？ 冇啊，好多都系咁噶，真 系。系啊，我系嗰时喺泰国。即系我细个，可能即系十零廿年前，真系未有咁多程式喺度 set 好啦。咁你见到咧，我哋上咗去啦，嗰批人咧。嗌到尖叫得不得之了，好惊好惊系好惊，因为嗰嚿嘢真系好挫下噶。 你去嗰个乐园，我细个都有去过。嗰个点解咧？点解咧？我一世都记得个名。 点解咧？点解 叫 Jim Roll？ 好似系 Jim Roll。个 Jim Roll 系点解咁尖啊？ 尖 叫个 尖啊 ！Jim Roll 啊！ 佢就系见你班友仔嗌得咁开心啊，咪由你上面继续嗌咯。 跟住佢好耐都唔敢停。 冷静啲，冷静啲。呢位小朋友冷静，佢好惊啊。 唔系，因为谂翻起都觉得搞笑。你因为你通常排队排一段时间，你会睇到前面啊兜五个圈或者兜十个圈就落翻嚟。 你会数住啲人吞噶嘛？ 我点不知道你嘅时候，因为嗌得太劲，交气交得足咧，廿几个圈都唔落翻嚟。你越叫佢，你想叫佢停咧，佢以为你好轻松。 系啊，以为你正啊，都话啲香港人易呃噶啦，稍为开快少少就尖叫啦。 系啊，开心开心啊！ 我都记得我以前控制嗰个咧，好简陋噶咋，即系我以前一路都谂。到底呢机动游戏点样控制嘅咧？咁我记得嗰阵时系一边系挞锁匙嘅，即系首先你要有嗰条匙先啦，都唔系话系人都开到嘅。开着咗之后咧，其实两个掣嘅啫，不外乎就系一个掣就系扭速度，系一个好似人哋啲音量按钮咁，另一个就系揿咯，系啊，即系暂停开始同埋扭速度咯。 系 咁啊！但系 你哋讲越讲越，我唔信添，真系 真噶。 咁带你去一次咯，而家有嘉年华啦嘛。 一啲咁唔系生命交俾佢嘅嘢，咁枯咁 谂住带佢去泰国走一转， 可能中哥上面谂住大声嗌停啊停啊停啊，咁你下低个高位上面都玩得好开心。 系啊，我哋挥手啊，兜多两个圈啦。 讲呢个嘉年华咧，应该有排讲，到时开幕又有啲常态出嚟噶啦。咁咧有好多男士啦，我都有加入嗰啲。老公群组啲老公群组 系咪订公仔啊？ 好惊嘉年华，因为听到嘉年华咧就不断要订公仔，订公仔唔紧要，背后就系要订到公仔， 冇位置啦。屋企 点先订到公仔？你就要攞钱，呢个就系传说中，即系有啲朋友都话：，哇，贴钱买难受，点解咧？即系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其实成年都冇掂过篮球噶嘛，但系佢唯一一年射一次篮球。 就係喺嘉年華嘅時候，平時我想約啲 friend 去打波， 又唔俾 你，又唔俾我練習。你嘉年華又話：老公，點解你射得咁唔準㗎？ 你平時成日都話出去打波，點解打成咁翻嚟咧？咁 即係類似呢啲，唉， 不過唔係喎，嗱，又要幫啲男士講下嘅，因為咧佢其實嘉年華嗰種射籃球咧，嗰個距離同高度係爭好遠㗎。 誒，我直頭覺得佢嗰個圈係窄過平時你射籃嗰個啦。 算啦，你哋扮明事理啫。到咗个片刻，你射唔入嗰啲男人，咪被人责怪。 同埋，不过咧讲真嘅，佢通常咧真系其中一个招来咧，系会话埋俾你听有几多个摊位游戏啊，然之后有几多款唔同嘅公仔入边咧，就吸引一啲可能真系中意夹公仔或者掉到公仔做奖品嘅女士啦。 我开心 share， 我试过有一个咧，我问嗰个工作人员点样可以容易啲攞奖品，跟住佢教咗我，佢嗰个游戏咧就系有三个嗰啲木桶，即系斜斜地，你向住个木桶啦。咁、其实佢唔係好深嘅啫，浅嘅，咁所以你抛个波落去嘅时候好容易就会弹返出嚟嘛。咁、只要你个波呢能够 落船 係啦，摆喺个木桶度呢佢就得啦。咁佢就教我咦点解你识嘅。咦，原来你已经讲一个重点出嚟咯，就系唔好直接咁样去向住个桶抛。 呢个有攻略噶嘛？你去嘉年华之前，你 YouTube 只手咧旋一旋，西一西咁样去放个波出去咧，真系中，我真系中咗嗰次佢教我。 好啦，咁我哋中国拉队去玩啦，好嘛？ 咩讲到咁危险又咁神秘又咁多攻略？ 系啊。 出年先啦， 唔系啊，嗱，中哥 呢啲嘢都有牌啊，大佬 攞唔够出嚟啊， 唔使噶， 好快，最快用钱嘅地方，你以为系边度啊？赌场啊？唔系 啊，嘉年华 啊。 嗱，我俾翻一个少少嘅 tips 一众嘅男士啦，如果你想咧避免受头先我哋讲嗰啲咁恐怖嘅苦楚咧，你去嘉年华咧，只要有一样嘢做咗咧，你就 OK 噶啦，唔带人包咪得咯。 咩啊？无现金支付啊！依家 会唔会消费券都喺嗰度？ 消费券啊！ 佢可能真系食埋消费券 啊！ 哇！做咩望住我做咩啫？我唔同你哋去啦！ 直头系避无可避啊！你个避无喺边啊？ 佢拍下嘢啦！我哋节目好耐冇拍过嘢， 钟 哥，钟哥好耐冇拍过嘢，钟哥。 喂，一人一条片，五条噶咯。 啱啊，攞五嚿出嚟，大家玩玩佢啊！ 系啊，钟哥上次 打篮球啦， 系啊， 咁我走先啊。 系咪系咪开始噶啦？ 开始啊！咧，我哋出去约个时间啦，阵间 开始啦， 阵间拍啦，我哋好啊， 正所谓事不宜迟啦。 好 啦， 去啦，去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